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咗25点，成交金额17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升60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港交所205.8升了8毫，腾讯控股270.6升6毫，盈富基金26.2是跌了5仙，吉利汽车14.3升1.2，建设银行6.65升5仙，中国平安50跌7毫，中国神华19.84升7毫，长城汽车8.81升了2.6毫，工商银行5.4冇起跌，中国银行3.96冇起跌。美元跟着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英镑10.027，瑞士法郎8.084，澳元5.805，加元5.774，新西兰元5.559，欧元8.7818，每百日元对港元7.049，每百日元对人民币，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87.35。日经平均指数报20,186点，升9点。港金报11,900蚊，升17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8美元，卖出1,2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交通意外啊，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啦。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噶，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噶。在九龙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日百加士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日百加士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广东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受爆水管影响，近住黄大仙中心啦，慢线仍然封闭噶。咁而家只系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稍为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没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龙尾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仲是车多，龙尾就在小沥源。大老山隧道九龙湾出口近住彩虹隔音屏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落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排到道路至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多，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界限街去返观塘方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呢就係比较挤塞㗎。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彩虹村啦，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之路啦，落返去九龙湾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嘅驾驶能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信任来自了解，用储值支付工具都一样，要好好保管这些工具和密码，调整电脑或手机的安全设定，按实际需要决定摆几多钱落去，用来买嘢前看清楚条款、收费和点处理个人资料，查下有没有未经授权的交易记录，了解清楚咁就可以放心用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此空者不同彼空者， 应该继续离开不放手， 应该决绝无奈未能够， 应该洒脱回复做朋友， 应该找你却太过荒谬， 应该脆弱牙关都颤抖， 適应平复后还有，顺着我此刻感觉走。 空姐是空虚的小姐的 short form， 空虚的人或者都有个歌词入面的愁绪。但 Jenny 话，无论生命是有什么速度都好，都应该是向前的。这个也是她听这首 demo 时候的感觉。 应该继续离开不放手。 作曲是 iPhone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 Fergus Chow， 监制 Eric Kwok。 应该洒脱回复做朋友。 首播五星期日微星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李幸毅《空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嘅朝头早嚟啦， 有冇一种已经融化咗嘅感觉啊？ 融啊，真系融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9%， 好有趣啊！我明明天文台咧就话上个周末咧系会日日落雨噶嘛， 我日日都带住把遮话你听， 系咪啊？ 我真系好怕落雨， 攞嚟挡太阳咯，热到咧，即系中暑咁滞啊！我行山嗰阵时， 系啊，因为。星期六 你去行山添啊？ 系啊，带住公主，我见咦咁好添， 你仲带住佢？ 唔系我 OK 嘅，我带埋爸爸一齐去添， 啊、 即系我哋之前录嗰、那个宣传圣诞，一间大细我都话同埋爸爸同埋 茉 莉 公主 行山。 茉莉 公主 嗰阵毛皮、 都 OK 嘅， 毛皮不有啊呢次。 系啊，我都成日都有之前提醒过佢啊，咁晒你带佢行街咁样。 有冇帮佢搽太阳油啊？ 太阳油就冇啦，但系咧去到阴嘅地方就会带定个水杯，咁佢又会饮水，跟住我哋三个就会坐喺度休息咁样咯。 系啊， 爸爸、okay。 就话系咪玩嘢啊仔啊 吓？唔系我爸都唔知几开心啊，准备啲相你睇啊。 所以咧嗱，好惨啊！过去几日咧，全部都系咧烈日当空啦，顶头晒啦，我哋全香港好似小笼包、大笼包啦、叉烧包咁样蒸发咧。 系 咁，然后最惨系咩咧？啲人好似阿田噶嘛，日日喺度望住我话。又话有雷暴嘅， 望天打雷雨 嘅， 系啊， 即系今日有个对天文台一个质询啊，简直啲网民咧话讲好咗个雷暴警告去咗边啊， 我又有 大鼻雷针出街噶啦， 讲好咗个大雨去咗边啊， 大雨唔见咗， 去咗治水啊，大雨。 不过咧就大风咯，就有一日系大风， 起码有少少风个感觉，觉得冇咁翳焗，但其实都好翳焗嘅真系。 系啊，咁啊天文台咧佢 都 话，佢话其实整体咧都系准噶。因为咧，佢话其实有一股低压槽，即系成日都听噶啦， 系啊系啊，低压槽， 低 压 槽，低 压 槽，系啦，叫你唔好嘈。而家有个低压槽，佢话真系影响咗广东沿岸啊。 哦， 咁影响到广东沿岸啲咩嘢咧？ 如果你系住喺香港东北面嘅，你就会觉得天文台真系好准嘅。 哦， 系啦，原来香港东北面啊系有落过雨噶。 O K， 系啦。骤雨 哦， 不过但系同狂风雷暴有咩关系啊？骤雨 嗱，冇落车啫。佢话骤雨， 佢冇讲局部地区性嘅喂。 佢话雷暴冇落正香港，咁、 哦、 可能我哋从一 个太边， 唔系我哋正面啲谂咯。本来有雷暴警告嘅，但系突然间咧，呢几日咧，我哋啲好人多咗，好新闻多咗，可能我哋买期嘅多咗，交税准时嘅人多咗， 需要嘅人多咗， 需要嘅人多咗，系啦， 我阿婆过晚老嘅人多买， 系啦，系啦，可能喺度做咗好多呢啲嘢。咁啊，点蜡烛嘅人又多咗，跟住雷公就走咗咯。佢话冇嘢，香港冇衰啊。 见你哋咁和谐，唔冧你哋啦。 系啦，咁可能咪咁样咪好咯。 走咗。 系啊，但系咧，我睇到咧，过呢几日咧，即系沙滩咧，原来最好卖乜嘢啊？ 咩啊？ 太阳油。 沙滩。 沙滩。 沙滩最好卖咩？ 沙滩租 汽水咯。 都唔哇！原来咧个沙滩咧，而家仲有埋呢啲叫做咧 雪条、 啤酒卖噶啦，一早 系啊，啤酒雪条嘛， 系啊，好正啊！ 话咧、好多沙滩咧，你喺正滩个位置咧，又唔可以带罐装啊、支装嘅饮品啊饮咁样噶。 系咩、 我谂热到咧，救生员睇唔到你。 唔系咯， 因为佢都用咗啊。 我唔饮我点得啊？ 系啊，嗱咁啊癫晒鸡咁样，我见到今日咧佢卖咧，哇！嗰几张相真系靓到咧， 哦个天气好靓啊， 系啊， 哇个天气靓啊， 龙舟赛事又多咧又，系咪？ 即系你睇呢啲张相，你见唔见到张相？ 你睇到背影啫， 哇喂，佢个背影好大浪啊，已经 系咪？但系你试下佢另个样过嚟， 好大浪啦，已经系，系啊， 好信背脊啊， 所以咧嗰个叫国内神器。 系 面坚尼， 系 琴日香港都有人用啦， 系啊有啊， 踩住单车嘅时候用啊。 你呢张相叫贝多芬啊嘛， 贝多芬真系好好啊，系啊，咦，你想点啊？贝只多芬都唔够好， 贝多芬啊， 面坚尼啱噶，真系，因为咧好多咧，譬如你谂下嗰啲叫做救生员哥哥，又或者日晒夜晒嗰啲咧，真系诶，佢面坚尼 系 好需要帮到手噶， 系啊，佢系嗰啲单车友咯， 好担系啊，单车友咯，但系好担心净系得只眼嗰度黑咗咯， 你放心， 唔系 我见到今日 啲黑眼圈， 唔系啊，我见到今日咧影住大面坚尼喺度踩单车。嗰啲朋友咧，出面都大多副超噶。 哦，系哦，都系 啊，齐晒噶啦。 但系会唔会吓亲其他人啊？戴住面坚尼去揸单车啊？ 系啊，踩单车啊， 一定嗌啊，哇，咩人嚟噶？ 唔系，一系就又系温馨提示写喺自己度咯。 我是面坚尼， 我系面坚尼，因为我好怕黑咁。 咁咪有交通意外咯？你挂住睇佢啲字，哎呀就炒咗车啦。 唔系话早你都应该试下咁样做。 我都唔识踩单车。 系啊， 你话定系要我戴面坚尼啊？ 你可以试戴面坚尼咯。同埋我哋咧，成日帮你手啊，阿Calvin哥哥啊，听电话嗰个哥哥咧。琴日佢礼拜又翻佢工啊嘛，我见到佢嘅时候咧，我以为佢啊接拍最新嘅古装剧啊， 做咩啊？ 包青天子 咩？上个礼拜我已经见到佢，哇，好黑下喎，黑过我咁样， 佢直情系唔系你黑得嚟咧均匀嘅， 系 即系你会觉得你哋天生就系咁黑嘅，但系佢好明显咧就系后天个多斯炉坏咗，一忽白一忽黑，哇，咩事啊你咁样？跟住我冇咁啊，即系。呢几日出咗嚟做啲户外做教练啊嘛，考牌啊嘛，嘿，日日等佢落雨都冇落到， 仲要好畏焗嗱，但系唔知咧嗱，呢 晒到嘅咧真系， 上个周末大家就等唔到落雨啦。不过话咧嚟紧咧五六日咧，四五六三日啦，会系超级热啊，唔知又准唔准啊吓？ 晚看海看星，象征魅力像惊险旅程，多感人处境，一颗心意悄悄结冰，准我今天去斗正。 晒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9%。 我哋以前一阵啫，佢已经上升到1度啊。 系啊，越嚟越热啦，真系。诶、有一样嘢都越嚟越热嘅， 系 就系嗰个楼价咧，都越嚟越热啦。 哇，爆标啊嘛！ 你只系觉得越嚟越热咋？我已经觉得辣咗好耐啦，直情火熔岩咁滞啦。 咁熔岩都可以继续有高温点嘅，真系。 但热到麻木咗，即系嗰件事咧，同我自己好似咧，你一世都扣唔上关系咁样啊！已经热到 系啊，但系佢由于同你扣唔上关系咧，但你又知道你要必须与佢共生啦。 咁又系啊。 咁所以好惨啦。譬如咧，我早几日有个朋友咧，佢本来都住我哋即系嗰区嘅， 系 咁早几年佢搬咗 出去啦，谂住同翻即系自己阿爸阿妈近啲，有啲照顾啦咁样。咁但系佢琴日打嚟咧，唔知琴日定前日，佢就话有个喜讯啊咁样。我话咩事啊？ 我做咩邻居 系 咪？ 系我爷爷生多个咁样。我话唔系啊，佢个小朋友咧考到嗰个第一志愿咧，小一排位啊嘛。咁咧系咯，恭喜佢啦。跟住佢话我考翻嚟我哋以前住嗰区啊。我话咁咪好咯。我话嗰区好嘢嚟。跟住突然间醒咗，系我哋已经搬走咗咯。我话咁你点啊？我话我咪要搬翻嚟啦。咁样我话好啊。呢啲嗱，呢啲了见之还啦。 系万满三千系嘛？ 但系个问题系嚟啦，咁佢卖咗啦嘛。即系当日系卖咗层楼， 系 离开咗本区，跟住去咗即系自己老家嗰头噶嘛。 哦，即系自己老家嗰头，但系唔系买嘅。 嗰头唔系买嘅， 同爸妈住。 嗱，嗰阵时咧，即系大家谂法，即系唔止佢一个嘅，好多人个谂法咧。 好多好多啊，系啊。 嗱，近翻父母一嚟啦，第二系咩咧？就系。好啦，喂，嗰阵时都高紧噶嘛，学你哋话斋咧，个楼市啊不停喺度用岩上紧佢噶嘛， 不会更咩吓，不会 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啦。咁但系当时好多人都会觉得咁应该都差唔多啦，不如咧就 获利先， 获咗利先， 拿住几球揸住手先。 嗱，咁正正常常即系有起起伏伏噶嘛，你买股票咁佢冇理由一路升到成千蚊噶嘛，咁啊谂住咧等佢回翻少少嘅时候咧，咁啊到时再作安排啦。 系 点知即系咩叫做咧上咗落咗上唔到啦。就好多人都系发现，点解个楼价系咁升嘅？ 系啊， 佢离开咗我哋个区，我谂都有四五三四年啦，已经 三四年啊， 升咗几多成啊？咁样 冇乜冇跌过啦，总之简单啲。 系咪翻唔到转头啊？揸住原本你卖咗楼嗰嚿钱咧，而家想入翻市做翻一个业主嘅话咧，都入唔到啦。 你买唔翻原价噶， 系啊。 咁啊，最后有你琴日第一次听过呢个信息咧，跟住大家已经话：咁你买定租好啊？佢话：唉，唔知啊，咁贵咪租住先咯。但我话一路租一路贵嘅，佢话：唉，咁咪点啫？都未谂到咁样。 系啊，咁佢又唔系佢诶呢边就要楞住个僆仔啊嘛，系咪先？ 个 仔要上小一，你冇哇周居咁长远噶嘛？ 系啊， 咁佢唯有挨贵租 嘅 咋。 系啦，嗱，你开有两个选择嘅，你一人挨贵租啦，一系嘅你买新楼。 咁点解 啊？新楼系咪好多着数啊？ 新楼嗱，上几个即系售楼人咧，又系同个海谈恋爱啊嘛。 系 咁样嗱，本来我哋就话啱好劲啦，即系佢又唔知几多百万啊，我啲父母好有钱啊，送俾个仔啊咁样啦。 真系好有钱噶，啲父母。 咁咧点知咧，即系呢几日咧就传媒就跟进一下啦，佢就话 咁 究竟 系 点啊？唔系，因为而家成日话新楼着数多嘛， 人头涌涌啊，你想有钱啊，都未必买得到啊。 系啦，嗱咁咧，佢而家咧就有原来咧我哋买呢一个楼盘咧，你可以有三种唔同嘅借钱方法噶。 啊，呢个就知道嘅。 系啊， 系啦，一个咧就系嗱，我唔肯定啊吓，第一个就传统嗰种嘅做法啦，就问银行佢借贷， 系 呢个系方法 A 啦， 冇错，正路路嘅， 个个都系噶啦。 另外一个咧就系按揭再按揭，就系咧同啲财仔有关系嘅，系咪？就 系 呢个第二个方法啦，二案啦要。第三个方法咧就 系 嗰啲发新楼先至有嘅，就 系 嗰啲供应商啊，佢哋起完栋楼之后咧，佢就用佢哋嘅方法去再帮你去套现去做呢个按揭，呢个就 系 第三个方法，系咪？ 系啊，冇错冇错。 你睇我真会留意住噶， 有 留意住之后，但我都买唔到。唔系喺个三个方法都解决唔到啊！ 嗱，如果三个方法都解决唔到嘅话咧，咁你有冇睇下佢 即 系最平最平咧？其实系可以点样去按法咧？ 嗱，系最平应该系发展商， 发展商 系咪？ 唔止添啊！佢而家有一个咧系特定嘅其中一个楼盘嘅发展商。 哦 ，OK。 佢直情有一个最新嘅就 系 啦， 系咪回赠啊？好似 平时你如果你要做按楼嗰啲做按揭咧，佢要同你测试压力啊，你财政负担够唔够啊嘛？哎呀，咁但系。可能咧，我账面上面我顶唔到呢个压力噶，但你信我啊，我啊长期我都可以去发餐店度做 part time 咧，我还得起咁样。 系为咗有得供到一层楼，我做乜都愿。 好啦，咁今日咧人比较过三种，有一个最劲咧就系免压力测试。 哦， 压力测试都唔使啊。 诶。 无需申请，预先批核，唔系无需批核，预先申请，总之就俾咗你。 即系同嗰啲电视广告一样啊，身份证都唔使睇，跟住可以俾钱你。 但系嗰啲唔系噶，边有咁大只蛤乸？ 有啊，嗱，就系讲紧我同 呢啲咪叫楼市泡沫咯，跟住爆煲咯，咁咪会唔使做 压力测试？我对你有信心啊！好啦，嗱，俾三个 plan 你睇下啦，我都话叫我 friend 咧，你一日跟佢买啦，你买唔到二手楼噶啦。嗱，三种方法，阿祖头先讲嘅，一般银行一案，如果二咧，头先讲紧嗰个即系一个五百几万嘅楼嚟计咧，咁如果正常咧，你首先因为佢就 系 做一案啫嘛，咁你唔该你自己就要即系俾佢 首期啦， 佢就你要俾咧293万嘅首期出嚟， 系咯， 即系一半噶啦，要 一半你俾唔起啊嘛，都唔紧要，发展商。 就有呢一个咧，即系帮你做七成按揭。 O K， 系啦， 咁你又俾少多两成咯， 俾好多，俾少好多，你 一百万噶咯，如果五百几万唔系， 但系170几万， 170几万， 但系我都俾唔起，真系有压力测试，唔紧要，嗰个发展商。自己另外加推一个最劲嘅免压力测试一案，只系需要俾110几万啫。 哦，就可以上到楼啫， 就可以 你讲个啫字 系咯，喂，百几万同埋当日嗰个银行 290几万， 争 好远， 争好远啦。 起码我叫做吓问人借都应该借到翻嚟嘅。 系啊，好啦，咁请问嗰个息口有咩分别？ 哇，我谂真系争好远。 我唔识呢啲。 嗱，起码你咁计啊，你而家多咗百几万要供啊嘛，即系嗰百几万咧，你每个月都要收息噶嘛，百几万去计息，其实我觉得佢同嗰啲财仔啊、嗰啲大耳窿啊冇乜分别嘅啫。 你知最后结果真系几惊噶？如果咧你用传统银行借钱方法咧，你只系需要即系总共嗰个供款额咧就390万啦。 系 啦，好啦，咁如果你问佢 390万， 即系、那個、 之前咧就俾二百，差唔多都 你俾咗200几万噶嘛 嘅首期， 即系你问佢借完之后，你问佢借完之后，你再还嗰个供款额啊？ 哦，即系总共咧就还 390万啦。咁、如果你系发展商七成按揭嗰啲咧？就要还720万。 O K， 陈楼500几万啊！ 如果系免压力测试嘅一案咧， 800万， 931万。 哇！ 一层楼成 一可以，一可以， 先甜后苦， 上咗楼之后一可以， 你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近月楼市再度活跃，今年四月整体楼价比起1997年高峰期嘅时候高89%，置业供款嘅负担比率进一步升至到66%，显示楼价超出一般市民嘅负担能力。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陈茂波提醒，随住美国利率正常化，预料未来息口会上升，对本港嘅楼市构成压力，市民置业前要留意风险。中大学生会会长欧子豪表示，如果明年出现同六四事件有关的新讨论角度，并且能够串联到香港政治环境的话，可以再讨论是否举办六四活动。欧子豪认为，六四事件是邻近地区的重要事件，应该悼念，但是还有其他近年发生又或者影响深远的香港事件值得关注。他不认同有责任争取民主中国。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张秀贤就说，中大学生会本身同八九民运以及六四事件好有关系，不应该没有行动去传承六四历史，学生会应该向中大的学生交代。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涉嫌接受一传媒前主席黎智英25万捐款，但是没有向立法会申报，被廉署控告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梁国雄朝早到达区院，工党张超雄、人民力量陈志全以及社工曾建超到场声援，他们说案件是政治检控。另外，现场有大约10个人示威，要求法庭判梁国雄入狱。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修宪提案，执政自民党最快今个月内在党内讨论，今年之内整理修宪方案。自民党亦都会推进同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协调，希望最快在明年一月向参众两院的修宪审查会提交修宪草案。报道说，围绕修宪条款，除了安倍提出维持宪法第九条第一二款之外，计划将自卫队明确写入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4点，跌咗30点，成交金额26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6点，升咗62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跌咗5仙。腾讯控股270.6升6毫，港交所206.2升个2，建设银行6.63升3仙，中国恒大15.42升1.14，吉利汽车14.42升2.4，工商银行5.36跌咗4仙，中国平安50.5是跌了6.5，中国神华19.9升7.6，长城汽车8.82升2.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64，欧元0.746，加元1.35，新西兰元0.71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10,205点，升28点。港金报11,900元，升1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2美元，卖出1,2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香港区咁，较早前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佳士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佐敦道去加士居道啦，近住百佳士街一段咧，都系回复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啊，咁而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冇车龙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公主道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慢线咧都系封闭啦。咁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嘅官立中学对出。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隻幾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喂，放假不如去郊外玩下咯。 好啊，不过唔怕俾蚊咬咩？啲蚊可以传播登革热同日本脑炎噶、啊。 咁我哋喺户外活动嘅时候，梗系要做足防蚊措施啦。要着浅色嘅长袖衫同长裤，同埋擦驱蚊剂，仲有就系尽量避免逗留喺草丛度啦。想知多啲，可以打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咁热嘅天气，佢依然着住件长袖个恤衫，着住件白色嘅底衫，成个文青咁嘅样，系啊？点解啊？因为佢都好支持一啲活动嘅，唔好理佢咩时候、咩时刻、咩天气、咩情况，佢都继续坚持坚守落去嘅，系因为有请因为点解？因为有佢份坚持咯。我哋有请我嘅好拍档曾志豪。 今日我哋有位女主持咧，会比较神志不清、口齿不灵嘅。哦，你话佢平日都系咁咧，你又冇错噶。但系今日比较严重，我呢件横睇掂睇都唔系长袖恤衫啦，系嘛？阿姑七分袖系嘛？ 哦，系 边处有长袖啊？ 你头先收埋咗对手，我唔知嘅。 命运 是 对手，我只手都唔短啦、啊。阿祖着有长袖， 拖地 添啊？唔准咁噶。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啊，呢、这个唔系童话嚟嘅，系一个寓言故事。我谂每一个小朋友你都曾经有听过噶啦。好啊，系咩故事嚟噶？呢、这个故事就叫做《愚公移山》啊。好耐好耐好耐好耐，老师你开始未啊？哦，好啦好啦，我谂住抌到落堂啊嘛。好耐好耐以前，有个朋友，佢个名叫愚公。佢咧有两座山挡住咗咧，佢屋企咧同出边咧连接嘅通道、哦。哎呀，佢每日出去咧谂住买只鸡蛋啫嘛，佢都要咧爬山噶，真系好唔方便、哦。咁点算好咧？有一日咧，愚公咧佢就攞住个铲，攞住个筆咧，佢就喺度掘啊掘，系咁掘山，系咁掘山。行过啲人问佢：咦，老爷爷，你喺度做乜嘢啊？佢话我谂住掘开呢座山啊嘛，咁咧掘翻条路出嚟咧，以后我哋就唔使爬山出去买鸡蛋啦。咁然后咧，啲人就同佢讲话：老爷爷，你啊真系傻仔嚟嘅，座山咁大，你个筆系咁细，一个人你点筆得走啊？跟住啊，愚公同佢讲啦：你就傻，我啊有仔噶嘛，我仔又有孙噶嘛，我啲孙又有仔、啊。我啲孙个仔又有孙，我啲孙个仔个孙又有个仔，个孙又有仔，仔仔仔生生不息，一代唔得咪掘到下一代咯，下一代唔得嘅咪掘到无穷无尽咯，除非下一代唔争气嘅啫，如果唔系座山一定有机会可以搬得走噶。不过呢个咧就系愚公移山咧过去嘅版本嚟噶啦，你知唔知新嘅版本会系点啊？新嘅版本咧就会有啲小朋友讲啦，愚公。其实呢你掘山呢件事呢我觉得都已经去到尽头㗎啦。不如呢尽快为佢画下一个休止符，你掘嚟做乜嘢先得㗎。哦，咁老爷爷听到之后呢佢又真係放低咗个铲喎，然后佢就问个小朋友啦。咁啊小朋友，咁我如果真係听你话呢，我摆低咗个铲，我画下休止符啦。咁请问座山点算呢？都係挡喺度喎。你哋系咪有啲更好嘅方法呢？又未諗到喎。不过我觉得每年都掘一次咧，真系比较重复啦。你每年都掘一次咧，真系行礼如仪啦。你每年咁咪掘一次咧，真系咧，我都唔知掘嚟做乜嘢。唔系小朋友，我知咁座山都响度噶，咁点咧都要出去买鸡蛋嘅。咁你话俾我听点咧？我未谂到，但系我真系觉得掘系冇用咧。咁唔掘又可以点咧？都话我未谂到咯。总之你等待佢有机会就有回响噶啦，暂时唔好掘住先啦。哦，即系其实而家系咪有个新嘅古仔呢？即系愚公移山下半集就系麦兜出场啦。点解呢？因为麦兜佢最擅长就系坐定定喺度，坐定定喺度，乜都唔使做，乜都唔使做，座山会飞走嘅。咁嗰座就唔系山啦，嗰座系飞来峰啦，会自己飞走，唰一声唔见咗噶嘛。系咯，其实你不如老老实实啦，你不如承认啦，其实你系谂住话俾人听咧，我都唔系住喺度嘅。嗰座山挡住都唔系我屋企， 嗰啲叫邻国啊嘛，嗰座山，我谂住住喺第二度嘅，嗰度有自己条出路嘅。啊，不过问题就系、是，其实咧佢呢座山都几大嘅，你以为佢净系喺深圳河以北嗰度咧就会围住咗嗰啲城市啲道路咧，傻仔嚟嘅。嗰座山咧系延绵不绝咁包围住你，包括你屋企嘅。真系如果你唔移嘅话咧，其实以后你系冇路行嘅。所以我希望咧，不如下次佢哋咧即系反驳呢一个愚公移山嘅古仔之前咧，你真系要话俾阿愚公听，咁你唔掘嘅，咁点搬走座山啊，朋友？风头火势嗱，佢又唔系掘山嘅，佢系中意行山，仲带埋摩尼公主去行山，好彩冇事咋。如果唔系啊，真系摩尼公主条脷啊，舐到你啊，成晚都瞓唔着啊，报仇咁报啊，好热噶嘛。喂，做老豆嘅有冇带埋把风扇俾佢凉一凉噶？我哋有黄耀祖啊。 風扇就冇啦，不過咧冰凍嘅飲用水咧，佢就可以飲到，而且咧去到行山嘅時候咧，就特別去一啲咧有山間嘅地方。咁啊，當然啦，唔可以太危險嗰啲啦。佢好中意去嗰度玩水噶，嗰啲水好冰涼，咪係消暑嘅好方法咯。香港嘅朋友咧，如果結婚嘅時候咧，有一樣嘢一定唔可以少嘅，即系可能咧，而家大家未必会选择摆酒，甚至可能会去外国嗰度咧去摆影摆婚宴啊，注册各样嘅嘢。但系一样嘢咧唔会少嘅咧，就系影呢个结婚相啦。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可能会去到日本啦，去到台湾啦，又或者而家个新嘅潮流啊，甚至会到欧洲啊。有啲朋友我见到咧，佢哋去到北极嗰度咁样去影婚纱相，目的咧都希望一世人一次啊嘛，梗系留低一个最好嘅回忆啦。但你哋有冇谂过咧？其实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基于唔同嘅原因，可能一世结咗婚一世噶啦，可能有六十年噶啦咁样，但系依然冇影过结婚相嘅咧。吓，不过唔紧要，有一班咧，佢哋自称叫做普通傻人嘅朋友啊，佢哋咧冇大机构啦，冇财团去支持啦，不过咧就选择咗自己同朋友去出钱，仲要一手一脚啊，去筹备帮一啲咧长者拍摄翻一啲婚纱相。今次咧，佢哋嘅目标咧就希望可以咧帮到五十对嘅长者影到呢个婚纱相。其实佢哋都有谂噶，啊，点解咧？点解要帮呢班朋友咁样去做咧？其实佢哋咧就觉得老人家咧一样咧都有时会觉得即系心灵空虚啊，各样嘅嘢咁。谂翻啦，当年佢哋结婚嗰阵时，可能系打紧仗啦，又或者可能系冇钱啦，甚至有啲系盲婚哑嫁，都未见过面，点会影到婚纱相啊？但系咧，对于一啲婆婆嚟讲，可能系佢哋一世一个小小嘅遗憾嚟嘅，就系其实我冇扮过靓啊，我冇 set 过个头发好妆，着住嗰套好靓嘅婚纱，同我一齐影拖住手行咗一世嗰个人咧，影过一辑靓靓嘅婚纱相啊！所以呢一班普通傻人咧就决定，就算我哋冇好多钱，冇好多财团机构去支持，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帮到呢班公公婆婆。留翻一个纪念，令佢哋开开心心咁样嘅。呢一班朋友咧，之前就喺五月中咧就自己发起咗啦，跟住咧就决定要揾衫啦，化妆整头全部都揾到啦。最后屘咧就发现冇场地，冇场地提供，因为佢哋自己都系即系义务性质啊嘛。所以咧，佢哋就喺面书度咧就出咗个题，睇有冇朋友咧想捐钱去支持下，但就讲到明，佢哋咧系唔想收任何嘅捐钱嘅，因为咧唔想。接受捐款，一嚟唔想呢个活动变得更加多嘅掣肘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实香港呢有好多活动组织一啲嘅慈善机构啊，如果要搞活动嘅话呢係会有啲掣肘嘅。佢哋今次呢想好简单好纯粹啊，做一个好简单嘅傻人，就是、希望呢可以透过呢个活动呢就令到更加多嘅公公婆婆开开心心。所以呢其他人你哋要捐钱就唔使啦，不过帮手呢就非常之欢迎嘅。辑相咧就已经影咗啦，咁我都睇过呢一辑相啊，我见到呢班朋友佢哋做嘅嘢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嗰啲公公婆婆咧，每一个都笑得好开心啊！但有一样好紧要嘅嘢我未讲嘅，呢件事唔系喺世界上面其他嘅地方发生嘅，系喺香港呢个地方度发生嘅。我相信啦，其实好多嘢都唔应该要忘记嘅，唔单止琴日嘅八九六四啦，另外一样嘢，香港人更加唔应该忘记，就系、是、香港人嘅人情味啊！ 风头火势。今日咧，我一定会对呢个拍档好啲噶，因为我知道佢今朝咧就去咗做身体检查，佢仲同我讲咧，抽咗六支血添啊。不过咧，我今朝一翻到嚟电台，哇，嗰、那个画面啊，哇，甜到漏啊，渗晒出嚟啊！ 咩事？咩事啊？ 一翻到嚟电台，我就喺个电台大堂嗰度见到有一男一女。 咩事？咩事啊？ 喺度食紧嘢。 咩事？咩事啊？ 食紧个鱼蛋粉之类嘅嘢咁样啦。话说就一位中年嘅男士，唔系被逼嘅，佢自愿嘅，陪住呢位太太车埋佢翻工，因为咧就知道佢啊，可能今日抽咗啲血啊，有啲可能会有头晕咁样。你谂下呢个画面几靓先得噶？就算嗰两个人个样唔系好靓，我都觉得系最靓噶。有请我呢位拍档，我今日会好好锡住你噶吓，桂花田。 系我特登等到你翻嚟为止，我先叫我话走嘅，冇办法啦。呢啲温馨嘅场面，好难得有。 你边度？你边度听埋嗰啲抽血减肥方法啊？ 咩啊？ 唔好信啊！呢啲检 查要抽血检验嘢啊？ 唔系有问题先要检查嘅啫嘛。你证实咗有问题，嗰啲唔使再查噶啦。 唉，又系一则。每年都要讲几次嘅新闻，唔好意思，真系，其实网上世界咧资讯太多，太咁太广泛咧，咁多嘢咧，其实我唔知大家啦，每日上对住个网咧睇咁多嘅嘢啦，都系咪走马看花，不思理解咧，系咪？系咪咁样好容易走漏眼一啲嘢咧？咁啊，令到自己咧可能分分钟咧好容易咧误堕法网噶，再唔系就俾人呃咗都唔知，所以咧。唔睇电视或者唔想睇电视睇唔到电视或者係少啲上网上唔到网都好啦喂听下收音机啊听下收音机呢都真係一个几好嘅唔错选择㗎既有资讯又有娱乐又可以笑又可以得到资讯喎唔系几好咩系咪嗱点解呢我一开始就话一年要讲几次啲新闻呢就係、是、因为真係好唔忍心好唔忍心呢见到啲中学生白白断送咗自己嘅清白嘅前途，俾一啲贱到无比嘅坏人啊！唉，真系冇办法，我要好狠地咁话佢。因为前晚咧，警方咧收到咧线报啦，展开一个叫做咧雷霆一七嘅行动。咁啊，喺荔枝角华丽村咧截查咗一对啦，15岁读紧中三。同另一个13岁读紧中二嘅男女，佢哋假扮情侣啊吓，咁啊雷霆一七同嗰两个中二同中三嘅男女有咩关系啊？唉，咪就系呢两个中学生，因为一时贪搵快钱，帮嗰啲咧把鬼嗰啲类人类物嘅毒贩咧带毒品啊，结果咧被警方截查嘅时候咧搜出咗400克市值51万嘅霹雳可卡因啊，之后警方当然啦拉咗佢之后，仲要通知埋佢哋嘅家长到警署协助调查啦。咁喺调查期间就问翻佢，喂做咩？即系点解要咁样啦？咁当然佢哋就讲大寨原因啦。咁啊，警方咧而家系即系呼吁咧暑假在职啊。咁佢话咧学生咧同埋青少年咧。真系唔好因为揾贪揾快钱咧，同啲毒品有即系嗰啲人啊，即系佢哋可能唔识嘅，可能佢喺条街度撩你，你唔知噶，咁就同佢进行一啲非法嘅交易啊，为咗好快啊，即系带一带去就得噶啦，咁就有1000蚊啊，唔好因为咁样咧就误堕法网啊，因为咧贩毒咧最高嘅惩罚咧系可判终身监禁噶，咁啊有即系團契就話啦，好多時咧，嗰啲學生咧，真係啦，會好容易咧，就俾嗰啲人啦，走喺度氹下氹下，好容易好簡單咧，就去幫人哋帶毒品啊！咁嗰啲年輕人咧，佢話係咪咁容易噶？就係貪一時之快，唔想願意付出努力，咁跟住就可以有錢嘅時候，佢哋都唔知道原來自己俾人拉咗之後咧，嗰、那個犧牲嗰、那個斷送佢嘅前途咧係幾唔嚴重，因為咧你係被拉咗，係坐緊監，但係講緊你。嘅下一代，你嘅打后嘅唔知几多代，都系会因为你嘅坐咗监之后咧，佢好多工种工作咧都做唔到，移民唔到啦，做唔到纪律部队等等嘢，都好大影响噶。所以我希望嗰啲年轻人，亦都希望啲家长真系好好咧，趁住暑假将至啦，叫佢哋正正经经，你想赚钱得嘅，正正经经去搵份暑期工，正正经经咧去做一啲嘢，就千祈唔好因一时贪快搵快钱帮人贩毒啊！ 心结他终老，怎知一日他一到终结宣告，他都卑微在巴士中抵抗被这句号，终于不敌他一到一众俘虏，那他终点的一个一生中当自首，怎可猜到福中有祸，延续信仰的经过，谁会笑我做错，如功德不到连山都不到，人生枉费苦劳，我行我路埋一生的道，王家归不到便登上了天堂，断路雪地图败换上拼图，天公一路他向一岛死讯宣布，他都卑微在北方中不倒靠路没仕途，终于躺下家乡一世都去不到，侮辱浙江功不破，短短一生中转变多，山高川急不需怯懦，顽石一般的一个，无我里有自我，如功得不到连山都不倒，人生枉费苦劳，我行我路埋一生的刀，王家归不到便登上了天堂，断路来到这句号，回顾这血路，谁岂可那 Color 愚公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以后呢我哋呢可能会有一个新嘅工种啊， 嗯， 佢就係看更嘅变种。看更呢就係个更亭度啦， 係 睇住出入口啦， 係 睇住咩停车场啊， 其实 大厦都有啦。 看更伯伯佢哋真係咩都做㗎，即 係 咩都关佢哋事， 通渠通渠都好似搵佢咁滞㗎。 咪大厦维修可能佢都要 call 下嗰啲人嚟去做维修啊，睇住佢哋啊咁。 咁呢以后呢可能呢个看更呢就唔係淨喺个更亭度啦， 嗯， 就唔係睇住出入口大门啦。看树。我看住棵树啊， 唔系啊，棵树又唔会喐，又唔会偷嘢，又应该都唔会被打劫噶。 喂， 系啊， 梗系会啦。哇，你知唔知啲树好贵噶？ 系啊，你望下嗰边有棵树 啊， 俾 人锯紧啊！ 唔会成棵树锯走佢啊？ 你谂下， 翻屋企， 凡系见，凡系见到有个人个样有啲似华盛顿嗰啲啊，你就要小心啦。呢啲好中意斩树噶嘛？ 几百万啫树， 咁犀利嘅咩？ 喂，嗰啲沉香唔系贵啊？ 系系冇错， 系咯 嗱。我想我就同你讲呢个沉香啦。 咪就係囉。 成日都讲话沉香俾人偷，沉香袋鼠啦呢次真係。咁呢嗱本来就已经即係成日有啲新闻多㗎啦嘛。 即係成日都系有啲人呢就系喺啲 荒郊野岭啊。 荒郊野岭呢 就斩树啊。 斩咗几碌落嚟呢跟住运走嘅。 係啦。咁因为佢有啲药用啦，亦都有啲香味嘅作用。 好贵嘅你知唔知呢，即係如果一啲叫做极品沉香呢，一小片就讲唔知有几多个克啊。 系。 都唔够十克我谂， 好似系同黄金等同价值，有啲贵过添啊！ 系啊，即系嗰啲咩金箔啊，嗰啲咁薄噶咋？ 唔系佢，总之佢好轻咧，嚿细细木头啦， 都可能要好贵噶啦。 系啦，但系咁而家咧， 系啊，我想话自己做咩引狼入室咁，好似 即系有啲人就话啦，哦咁啊。 可能我哋楼盘供应多啲，你就冇咁容易抢啦。咁如果啲人斩得沉香木多嘅， 大量 起多几棵出嚟，应该冇事嘅。嗱，咁而家咧，其实咁嘅市建局，佢哋谂住咧有呢个绿化嘅工程，就喺咧香港嘅市区，佢先拣咗荃湾呢个地点，又系荃湾， 系 又同个海潭园恋爱，即系同棵树潭恋爱啦。 摆啲贵嘢喺度， 系啦， 邓称翻嘅 重点发展区啊， 系啦，佢话咧谂住咧种咧几棵，好似唔多嘅，头先我睇到咧数量。 几棵做咩？ 佢开头想试一试先嘅， 就试水， 系啦，就先种。呢、这、一个咧，即系土沉香树， 系 系啦，就谂住咧，就系、是、暂时系即系三棵， 嗯、 就咧希望咧将个移植到咧市建局一个咧即系公共休憩空间嗰度啦。咁啊，亦都咧想响应呢个咩咧？回归廿年， 哦，有 咩都关 事 嘅 真 系， 都 系 而家乜嘢都楞噶， 系啊，唔系，但系佢呢个楞得咧，好似有根据啲嘅、 哦 okay ， 因为佢话。我哋叫咩呢个地方 ？Hong Kong，Hong Kong 叫香港。 啊，要香香味系咪？ 点解我哋会叫香港啊？ 哦， 嗱，好耐之前有人讲过啦嘛，就话我哋咩以前啲水手定唔知咩咧嚟到香港呢个地方嘅时候，发觉哦，香港好香、啊，点解就味嘅咧？咁样，咁佢就原来咧，曾经香港好多地方咧。遍布呢啲土沉香， 嗯、 特别喺嗰啲郊区啊，但我哋以前就系郊区嚟噶嘛，所以就好多啊嘛。咁佢话据说咧，我哋嘅名咧同呢啲有关嘅，咁佢就话希望趁住回归廿年，就种翻啲土沉香， 系啦， 系啦，等大家咧有翻一种咧回忆下香港啊，其实曾经好香噶，原来个嗰、那个根据咧同呢啲树有关嘅， 咪有啲受得到就觉得好香咯，有啲受唔到就觉得唔系好闻嘅，但系点都好啦，佢呢棵嘢啦，我沉香咧就会散发好多香味出嚟， 咁好事啊，系咪、 啊？ 但问题嚟啦，佢系贵嘅， 唔使五亿起条行人天桥咁贵系 嘛？同埋棵树咧就咁系唔香嘅， 吓。 佢点先香咧？ 加啲风扇啊，吹喐啲香味啊！ 翻嚟讲多两句啊，点解要搵人看树啊？ 查会提交修宪草案，报道话围绕修宪条款，除咗安倍提出维持宪法第九条第一二款之外，计划将自卫队明确写入方案。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0点，跌咗34点，成交金额3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2点，升67点。跟着部分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5元冇起跌，腾讯控股270.08元升8毫，中国恒大15.42升1.14，港交所206.2升咗0.2，建设银行6.61升1仙，吉利汽车14.36升1.8，中国平安50.25跌咗4.5，工商银行5.34系跌咗5仙。工商银行最新是报5.35元，是跌了5仙。中国神华19.92升7.8。恒生 H 股107.1跌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025，瑞士法郎8.087，澳元5.809，加元5.777，新西兰元5.555，欧元8.7842，每百日元对港元7.0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0,205点，系升咗28点。港金报11,900元，升1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51美元，卖出1,2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受爆水管影响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仍然封闭噶，咁呢段路就少少挤塞啦，车龙排到去龙翔官立中学噶，就系、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爆水管啦，封咗慢线，咁龙尾排到去龙翔官立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公主道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联合道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同埋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每星期亲子百分百，好爸爸小白找来各界亲子专家， 从音乐、 儿童情绪、 教育等各方面 同大家一起听得更多， 为亲子时间增值。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老公，你睇下张法团通告，要请新嘅清洁同保安公司，仲要做外墙维修啊。 吓，点解我唔知嘅？ 我哋冇去开法团会议，咪乜都唔知咯。 大厦公用部分，业主系有责任一齐管理嘅。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业主应该亲身出席同投票，唔好授权其他人，咁先可以保障自己嘅权益。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得益。 抗生素的出现成为了医疗中的灵丹妙药，但是亦因为滥用，令细菌不断变异而产生耐药性，抗生素都渐渐失效。 世卫估计，全球每年至少70万人死于耐药性细菌感染，到了2050年更会达到1000万人。这场是人类和细菌的时间竞赛，结果是取决于人类使用抗生素的态度之上。 铿锵集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桂花田校长早晨， 啊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嚟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个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哦，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诶得啦，我话俾你听咧，佢今年3岁，系咪同佢高度都睇得出咧？ 啊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啊校长啊，我个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是有膀胱的，我仲知金鱼冇膀胱是浮唔起的。 吓，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十点十一分啊吓，头先咧就讲话，我哋以后可能会即系喺市区度多咗呢啲土沉香树啦， 仲要另外要请啲石桥哥哥，点解你未讲到？ 系啊，因为好似阿天话斋咧，佢真系可能即系诶一。片沉香就胜万金， 好 贵噶， 系 啊。咁啊，以前咧记者咧有试过咧联络咧，即系淘佬系咩都有噶， 系 淘佬都有沉香卖，真系好多，系啊。咁但系佢价格咧，全部都系讲紧咧几万啦、 啊， 几十万啦、 啊。 咁啊，好犀利嘅，咁咧 过咁样嘅话，喺淘佬买几十万嘅嘢， 啱啦，啱啦。咁 于 是乎咧， 你想得佢咪订咯。 有一个短短地嘅古仔几得意咁，香港有记者咧就上去放蛇，佢就咧即系因为佢哋嗰啲淘佬可以直接对话噶嘛，同商家咧，佢、 哦、 就问佢话：，哇喂，你嗰啲沉香喺边度嚟啊？咁样咁贵嘅，咁 实话系真噶。 系啦，佢就话：，喂，我哋啲沉香咧系香港运嚟嘅。 哦，即系好似有嗰个说服力系大咗， 即系港产啊嘛， 即系坚嘢咯。 系啦，咁跟住就话：，喂，你有咩证明咧？港产先，系啦，个记者戳佢啊嘛。 有出世纸咩？ 系啦，有出世纸咩？跟住佢就话：，喂，我俾几张相你睇。 哦。 知唔知俾咗咩相佢睇？ 哦，即系佢偷运嘅时候嗰啲相啊， 类似啦， 唔系咁大胆啊嘛， 系啊， 即系话俾你知嗱，我系犯法噶， 系啊， 系啊， 我冒住 生 命 危险，你咪唔信 啊嘛，冒住生命危险，我收你 几 万都啱啊， 系啦，啱啊，嗱，即系等于咧，你同嗰啲毒贩咧买 A A 加嘅时候咧，佢影住金三角嗰啲罂粟田俾你睇，佢 V 字手势， 做 V 字手势，佢话呢度就系我哋块田嚟嘅，佢话呢度咧，即系当日个记者走去即系放蛇嘅时候就话，喂，真定假啊？个个都话自己啲。木喺香港嚟嘅咁样，佢话千，佢冇中意咁样讲。 系千，系我都试过。 系啦，亲，我俾你睇下啦，跟住俾咗张相啊 ，send 过去，即系同记者系电子来往啊嘛。佢张相咧就影住咧，佢话喺香港一个山头，佢扎咗个帐篷喺度，然后咧就见到佢呢啲架山喺晒度啦，仲依家见到附近有啲树啦。当然咧，佢就话佢哋唔会喺沉香木附近扎营嘅。 系， 如果唔系好大，即系叫做目标太大啦咁样。啊，佢话你睇下，我哋真系已经上咗你哋香港个山头嗰度啊，营都扎埋啊，大佬。哇，呢啲直情系闯地来源，无需隐瞒， 童叟无欺啊， 童叟无欺啊。 佢真系无法无天咁样嗬，或者 因 为犯罪证据，仲唔得拉人嘅？点解？ 后来咪记者都。有即系揾啲专家咧，就话认咯，好得意，佢哋一认就认到，哦呢度咪唔知边个山咯，似系嗰度啦，咁样咧，嗱咁但系证明咧，好多人即系会偷， 同埋好值钱嘅， 好值钱嘅，咁所以咧，佢话当咧即系市建局咧，佢而家话咧，即系想攞三棵土沉香，仲喺荃湾一啲闹市里边咧，佢话咁样嘅响应20周年啦，有带嚟一啲祥和安日嘅气氛啦， 有意思嘅， 好多宗教啊，特别系佛教嗰啲咧，佢哋真系攞呢啲木咧，可能嚟做成一啲佛珠啊， 即系当系啲香薰咁嘅资料，等你即系静下来喺度，即系闻住香味啊，跟住喺度即系喺度静思己过咁 类咩都好啦，系啊，点解一谂住静思己过咧？ 你自己需要啫， 即系以后 佢你自己， 我知啦，以后咧就会带啲男女朋友咧，就话我哋今日去边度黑面，唔好跟，唔好行咁讲咁多，跟我嚟荃湾。 系啦， 我哋去静思己过先。 你嗰啲棵咩树嚟噶？静 下大家。 你同我讲过去呢个礼拜做过啲咩衰嘢？做咩成日唔听我电话？系啊，对住棵树讲。嗱，以后呢棵树好嘢嚟噶。 沉香味 啊嘛，所以就要请石 Q 哥哥啦。 系啦，嗱，因为第一之前就成日斩好多树啊嘛，啲人都话喂，你而家即系唔使入去荒山野岭咯，入到嚟市区 咁就手，我又唔使扎营，跟住隔篱就有小巴走， 几好啊真系。 成种几棵等你嚟攞， 系啦，种几棵，种几棵等你 嚟 攞， 系 但咁样嘅，第一 又唔使咁担心住， 唔系啲树咧，原来就咁咪唔香嘅， 系 啊。 真系冇香味嘅， 要睇咯，就系点样？我头先话要加啲风扇吹下佢， 系啊， 要燃点嘅， 唔系啊， 吓咁咪烧咗棵树， 你要先割伤咗棵树先，因为原来咧 佢 话 漏汁出嚟噶嘛， 佢话咧佢嗰个沉香木咧。要有一个结香嘅过程，咁个结香嘅过程咧，就话要整伤棵树，然后话等佢啲树枝咧，唔知点样自己凝固啊，系啊，修补类似啦。咁有啲人就凿窿啦，有啲人就攞刀斩咧。咁因为阿树木专家就话，其实咧你种呢棵树喺市区咧。你闻到香味嘅，即系你嗰啲咩安详啊、平和嗰啲气氛咧，feel 唔到嘅，系啦，即系你分分钟咧，真系要搵个贼，我哋有冇咧冚佢两刀啊？等我闻到一阵香味，佢话你冇香味 嘅，都系嘅。如果你去买嘅时候咧，嗰几片咧，你都去即系喺嗰啲 灰啊，系咪啊？嗰啲香炉灰咁嘅灰啦，跟住去燃点佢咧，先有散香味嘅。 我唔系，佢话其实如果你烧咗咪冇咯，人哋可能系烧嘅，人哋摆喺度做摆件噶。 我有啲系摆件咧，有啲一片片薄片嗰啲系会用嚟烧 嘅。系啊，但系佢话就咁都好香噶。佢话如果就咁咧出嚟都好香嘅。咁、但系啊，树木专家就话咧，佢就咁系唔香嘅、你唔割佢咧，你唔整伤佢咧，佢系唔香嘅。 咁、咪要斩佢咯？ 系嗱，但系你唔会斩噶嘛？你保护佢噶嘛？ 如果佢有一个树木专家去保护住，咁样戒下佢少少，但 系佢 得噶，唔得， 唔系，但系个问题，佢我哋唔会戒噶嘛，因为咧你唔系要整伤佢，你只 系 要种佢啊嘛。 咁、 所以 即系冇意思咯。 嗱，第一佢唔香啦，第二佢唔靓啦。 跟住仲多咗一个危机，好似喺度引人犯罪咁添。 系啦，佢真系唔佢话佢真系唔靓喎，同埋咧第三佢冇乜遮阴效果，即系佢啲叶咧唔系生出嚟咧，即系打个比喻啦。如果系阿田嗰啲遮阴效果好好嘅， 系因为 佢一吞出嚟已经挡住晒。 大树好遮阴系咪？系 啦，咁但系佢话咧，即系就唔好海胆，佢身形比较庞大啫，真系。但佢话呢啲树咧，嗰个叶咧又唔系特别即系浓密啊，又唔系厚大咧， 比较疏落嘅。 咁你谂下，我同阿祖嚟帮你挡太阳，挡到几多啊？系咪？得 个 两条棍 啦， 系啦。 但又唔一定要遮阴嘅，即系如果佢有高嘅观赏价值，又或者本身佢系理应香嘅，但如果你摆咗喺市区冇咗香嘅话。咁要使咗几多钱啊？又 唔系唔系钱事少， 都事大噶， 唔系 我哋啲钱去乱咁使。 钱事少，因为咧土地先事大啊。喂，你得嗰几忽地，咁你究竟种边啲树先啱咧？呢个系咪紧要先？ 我都系嘅， 系啊。咁 而家即系最紧要嗰啲即系树叶都可以帮我哋吸收一啲嘢噶嘛，系咪？又可以散 作用啊， 系又帮下作用，散发啲氧噶嘛。 系啊， 适当时候。 咁所以佢而家就话三棵，但系因为咧，点解啲树木专家担心咧？就系、是。喂，一阵又话回归廿周年，区都种三棵， 系 喂唔够位噶咯，同埋你种完之后咧，一阵即系嗱个踩落嚟啦，你又知道冇香味啫，但系佢知道锯完之后有香味运走，斩 可能啊， 斩去运走， 可能会好香啊 ，keep 住俾人锯啊，因为佢阴公非法咁样地锯啊，可能系 保育嘅专家咧就话啦，喂，咁嗱你摆低啲嘢喺度嘅时候，摆啲咁贵重嘅嘢咧，就要搵人好好保管佢啦，唔系费事俾嗰啲人即系嗰啲叫做香树党咧就嚟锯走佢啦。但系咧阿树博士就话啦。佢咧就话啦，你香港嗰啲咧，嗰啲沉香咧，即系佢话颜值比较低，加上 佢， 佢话咧，土沉香咧，并非呢个濒危物种嚟嘅，咁所以咧都应该唔使刻意去保育嘅、哦， 即系唔使去保， 即系 唔使 保 育 佢，因为佢就话嗰、那个价值唔系太高，又唔系濒危嘅，咁所以都佢话即系嗰个价值不高咧，应该唔系俾人偷嗰种啩。 唔系，但系土沉香啊嘛， 即系有沉香嘅事，我话知你咩啦， 系 咪先？ 偷偷咗咁点算咧？真系 攞上去头颅度卖就话系真噶，仲系香港度斩落嚟噶咁啊！ 死未？ 证明回归廿年真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噶，你种啲树都可以同佢响应到有关噶。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两位都是家长啦， 系 我哋咧读书嗰阵时都有做过阅读理解啦，咁阿田嗰两个而家就要做啦，豪仔正应该未有呢个机会嘅， 系 但如果喺一个小学嘅教科书里面度，你见到呢一条题，作为一个家长，你会点样教个小朋友答呢？ 条 题就系咁嘅，阅读理解，中间咧之前咧就出咗一篇文章咧，就 系 话咧一个通告嚟嘅，就 系 话禁止饲养宠物通告。咁里面咧就讲咗即系敬启者啦，为咗要保持地方清洁，本大厦系禁止严禁止饲养宠物嘅。咁大家就要守住呢个规则咯，即系之类嘅嘢咁 样。 咁好简单啦，大家可能都会见到呢个通告啦，系咪？怎料？咁啊，阅读理解之后会有问题㗎嘛。呢个呢就是一个选择题 ,multiple choice 呢就叫啲小学生去答嘅。咁啊，想问下两位，如果你见到呢条问题点答啦。 个 问题就係点解大厦要禁止饲养宠物呢？跟住佢有四个俾你解嘅。 呢个系辩论嚟㗎。 A, 因为动物会伤人。B, 因为动物会影响居民出入。C, 因为动物之间会打交。同埋 D, 因为会影响环境卫生。 吓，全部都负面嘅喎呢个， 唔系等先，佢阅读理解嘅意思即系你要透过阅读佢嘅材料，然后先写噶嘛。咁啊，唔系佢张通告咧已经有表达过呢啲信息噶。 佢有举到一个点嘅，但系嗰个全民嘅通告咧，仲有讲到咧就话，请各位嘅住户咧要遵守大厦嘅规则，共同创造美好嘅居住环境。 系 此致咁样嘅啫。 因为咧嗱，我 系 唔系我咪话咯，两样嘢嚟嘅。如果你话咧佢系纯粹开放式咁样问咧， 系 咁你梗系觉得话大佬点全部都是负面嘅，咁但系如果佢话我系根据一张通告，然后问你，请问呢张通告咧用咗啲咩理由嚟话俾你听唔准养嘅话，呢咁系两回事嚟嘅。 系， 咁由于我哋唔知份通告啊嘛，咁如果个通告只系讲话咩，希望大家合力创造好环境嘅，咁你咪反过嚟推论咯，咁咪应该话因为养狗会影响环境咯， 系啦， 即 系 唯有 系环境卫生， 系 咯 B 嘅答案咯。 嗱，呢一个咧就系冇一个 model answer 嘅，但系咧就有一位家长，其实咧即系而家两边嘅意见都有嘅，有位家长咧睇完之后咧，佢就自己咁样回应咗个校方，佢就话咧我小朋友。咧系唔会答呢个问题，因为我答唔到啊。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就叫校方咧直接联络家长啦。咁样 点解咧？ 因为佢个原因咧就系话，其实而家嘅教小朋友嘅时候，你唔系教佢去讨厌动物啊嘛，你应该要教佢爱护动物啊嘛。但系呢个就系头先你哋两位嘅反应啦，四个选择都咁负面嘅，咁我点样教小朋友啊？咁 但系我就话佢究竟系一条纯粹系思考题。定系阅读理解，根据张通告嘅内容， 呢个咧就另外一格朋友咧就系讨论紧嘅地方啦。佢就话啦，系呢一个嘅问题咧，好似真系比较负面啊，即系咧唔会教人哋唔爱护动物，要厌好似厌弃佢哋咁样噶嘛。但系亦都有网民咧就认真去分析，就话喂，其实。冇问题，因为呢个一个阅读理解嚟噶嘛，个情况咧就要求咧啲学生喺个文章里面咧揾翻一个答案，跟住就唔系要讲，好似头先豪仔咁样讲，要你自己思考咁样 啊嘛。系啦，即系唔系一个讨论啊，或者系啲咩嚟噶嘛？而家系叫你睇完咗通告，你睇到啲咩出嚟嘅答案啊嘛。 系啦，但系嗱，譬如我自己啦，我依然都觉得嗱，系睇完呢个通告，当然我都睇唔晒咁多条佢嘅选择题，可能呢一条嗰个问题咧就好似相对地负面，但可能其他嗰啲咧系即系补翻镬嘅咧，唔知啦，因为净系影咗相，净系见到呢一条问题同埋个通告啫咁样。但如果有得选择嘅时候咧，啊系唔系要咁样进行一个俾小朋友喺呢个阅读理解咁样去做咧？ 你可以话佢点解要出一条阅读理解咧？即系嗰个叫做主题咧，就系叫做唔准养小动物咯。系啊，即系咁，但系咧。佢通告啊嘛，而家你真系最多人哋可能写咧就话唔准呢样，唔准嗰样啊，咁所以佢咪会令人哋有种咁样嘅谂法，就话哇咁咁负面嘅，即系你希望我透过呢份阅读理解咧，除咗学识呢个文字。即系嗰个主题之外咧，会唔会潜移默化？因为文字就净系文化嘅啫嘛，背后就话咁我呢个通告，我想讲一个主题，唔好养狗啊，唔好养狗啊， 养狗咧就会伤人啊，会影响环境啊， 其实都系属于二合一洗头水嚟噶， 系有啲嘅。 透过学习文字认识到唔好养狗嘅重要， 系 咪变咗咁咯？ 系啊，但系如果就系话唔准养狗啦，唔系因为我自己有养宠物啊吓，我就觉得咧，即系如果教小朋友嘅时候咧，即系有阵时。 凡事都正面啲，咁样嘅话咧，小朋友会容易啲，即系因为嗰个就系佢哋受教育嘅机会啊嘛。 其实通告咧可以唔一定系禁止嘅，譬如一个通告哦，大厦清洁进行清洁嘅，大家唔好收埋啲嘢， 齐参加咁样都得，系咪？ 都一个通告嚟嘅。 系啦，嗰啲乜嘢诶环保啊，点样垃圾去分类啊，其实嗰啲都可以啊。但你一个咁嘅通告， 同埋你拣唔同嘅通告咧，你应该都系即系你点解会拣呢一份通告嚟俾佢阅读理解咧？你应该都有啲原因。真嘅，譬如话会唔会呢份通告表达嘅嘢，你觉得都系值得要推广嘅咁样？嗱，调转啦，你会唔会可能唔知佢中学定咩咧？ 小学呢个系 小学啊嘛，如果小学太细咧，你冇留整张通告，可能话严禁吸毒咁样噶嘛？ 系， 咁你都唔会，即系点解咧？你都唔会个家长想个小朋友咧？喂，小学即系唔使佢答嗰啲吸毒题系嘛？你都唔想佢咁早啊嘛？又或者话不如再尽啲啦？哎呀，即系点解唔好咁快生仔啊？系啦，即系点解又要咩 拍拖啊？ 拍拖啊？可能就话喂唔好。咁细个要去接触呢啲主题， 系 即系讲紧主题啊嘛。 接触到个主题其实冇问题噶，我觉得就算你讲生仔、结婚点样都好，但跟住咧就下一个点啦，就系你带出咗个问题出嚟啦。咁你有冇好好咁样同小朋友去分析，即系嗰件事究竟系啊唔可以提，或者可以提噶？但跟住你点样去教咧？呢一点都系重要噶。 咁佢而家有冇个老师出嚟话即系我呢个通告咧出嘅时候，就唔系想叫你讨论动物权益噶？ 其实系啊，佢 只 系 出咗文字。叫你系啦， 其实而家呢件事咧，就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有出嚟表达意见嘅。即系譬如关于出版界又有啦，关于可能系立法会里面嘅教育界嘅朋友咧，亦都有讲啊。其实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政府对于出版社咧系冇监管嘅。即系嗱，大概嗰个内容啊，今年啊四年班你就要学呢啲啦咁样。但系嗰个书本嗰个内容就不停喺度加价啦。但系跟住个内容系要讲啲咩咧，就冇一个监管，变咗咧就有阵时质素咧。都有啲差落咁樣咯、 哦，不過我又會覺得又要小心啲嘅，如果佢變咗監管嘅話咧，咁啊一間可能調翻轉就係佢要跟主思想啊、一言堂啊，喂咁以後就要政治正確噶咯，將通告要好啱噶咯噃。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而家黄思涵报新闻。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同埋埃及宣布断绝同卡塔尔嘅外交关系，卡塔尔暂时未有回应。阿联酋指责卡塔尔破坏地区安全局势，沙特、巴林同埃及指卡塔尔支持恐怖活动。沙特同埋巴林又指责卡塔尔干涉内政。沙特决定中断同卡塔尔嘅海陆空联系，巴林决定召回驻卡塔尔嘅外交人员，并且要求卡塔尔驻巴嘅外交人员48小时之内离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议员关注有市民以未有物业的亲戚的身份去买楼，回避印花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样有风险，包括日后可能出现争拗。如果找第三者代为持有物业，并且有信托书，可能违反刑事法，会被罚款。新民党叶刘淑仪又关注政府会唔会喺本港嘅新发展区采用限购形式，只系容许本港嘅永久居民购买同埋转售。陈茂波回应话：如果推出限购，可能有人会冲入市；如果唔推出限购，亦都可能会催谷楼市。中大学生会会长欧子浩说，如果明年出现和六四事件有关的新讨论角度，并且能够串联到香港的政治环境，可以再讨论是否举办六四活动。欧子浩认为，六四事件是邻近地区的重要事件，应该悼念，但是还有其他在近年发生又或者影响深远的香港事件值得关注。他不认同有责任争取民主中国。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张秀贤就说，中大学生会本身和八九民运以及六四事件很有关系，不应该没有行动传承六四历史，学生会应该向中大的学生交代。 山东省临沂市一间石化公司的装石区发生爆炸，造成一死六伤七个人失踪。石化公司位于一个经济开发区，凌晨一点左右，液化气罐车在装卸期间爆炸着火，当时除了司机之外，还有40名工人当值，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扣留。消防员继续在厂区几处地方努力控制火势，当局设立警戒区，监测有没有泄漏有毒和易燃气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65点，系跌咗60点，成交金额3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0点，升咗3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5跌咗1毫，腾讯控股270.6升6毫，中国恒大15.3升1.2，港交所206.4升咗4，建设银行6.58跌咗2仙，吉利汽车14.2系升6仙。工商银行5.34跌咗6仙，中国平安50.15跌5.5，恒生 H 股106.9跌4毫，中国神华19.8升咗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64，澳元0.745。加元1.349，新西兰元0.71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199点，升22点。港金报11890元，升16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6565美元，卖出。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1279.65美元，卖出128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香港区啊，由于要清理油渍啦，湾仔嘅军器厂街介乎轩尼诗道至到洛克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军器厂街，要清理油渍啦。咁而家介乎轩尼诗道至到洛克道嘅一段军器厂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封闭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嘅，而家解封啦。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啦，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咁但系仲系车多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同埋车公庙路明城桥底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oh。 THK Radio 台首下留情，最紧要好玩。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刘伟恒、 梁伟恒、 阿一， 仲有我谭咏麟， 仲有我 Sam 去， 就梗系 friend 过打 band。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哇，升多度，问你怕未？ 系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3%。喂，公公婆婆真系啊，唔好喺度因为咧，悭电啊，或者吹，即系觉得自己唔可以吹风啊，唔开窗，唔开风扇，唔开冷气啊。其实你哋都要凉噶，你啲皮肤都要凉噶。 系、嗯，其实你都要， 因为室内会中暑噶。 系啊，有啲唔系话唔想开，有啲开唔到啊。今日都有访问咧，住啲铁皮屋啊、农屋嗰啲咧， 嗰啲真系好 啊，真系影住佢，真系唯有打大赤蜡咧，斋泼风扇嘅。 冇啊，你个真系落街行个商场啊，认真啊， 系、嗯、啊，冇啊，真系。而家酷热天气就未有嗰啲咩警告，但系你见到个天气都劲啊，32度啊吓， 危局啊， 系啦。嗱呢个世界咧就永远都风水轮流转嘅， 系 咁咧。以前咧即系人多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大陆游客好多咧，你好惊佢哋嚟噶嘛， 啊系、啊， 即系总之无论你 拖劫嗰啲咧，又话俾佢剪我只。脚啊，嗰啲咁样， 你一就惊佢嚟，即系撞到你；一就惊佢嚟咧买贵你。 系 咁咧，总之一轮咧就好惊见到佢哋嘅。咁就咩叫风水轮流转呢？近呢排咧，外国啊，佢哋纷纷咧都呼吁啊，发出即系半开玩笑地咧，都发出呢个号召。喂，你哋系咪要嚟买嘢啊？不如嚟我嗰度啊！既然你哋人又咁多，力量又大嘅，唔啱过嚟帮帮我哋啊！ 财 力又好 吓，冇理由噶。明明嗰啲人都即系譬如即系都好反对噶嘛。譬如 有啲人好惊噶嘛，好唔想佢哋出现噶嘛。 系咯系咯， 对于啲公司嚟讲咧，系好需要佢哋出现噶。 嗱，今次又唔系公司喎。 市民咧啊，市 唔系公司嚟噶 吓，政府。 个政府直情咧讲到明咧就话，哇！你哋如果你哋肯嚟嘅话咧，真系救我哋一命啊！同钱无关，同钱无关。 但佢有冇话系标明系要边个国 家 或者地区嘅朋友 嚟 先？ 佢都即系讲笑咁讲噶啦，已经话咧，如果你哋大陆嘅朋友过嚟嘅话咧， 都冇人欢迎。 我开放一个特别嘅签证俾你嚟，又点话咁样？ 咁即系好想佢哋嚟噶咯。 即系其实甚至乎咧，大陆啲朋友自己见到啲信息都话，哼。是我哋拯救世界嘅好时候啦，真系 佢哋都系超级英雄啦。 今次真系唔系攞钱嘅， 吓系啊，同钱冇关， 攞把口啊！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 我哋嘅小步， 人类一大步， 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 丰收快活人， 疯狂 疯狂 大改变， 大改变。 中国飞翔，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 这个呢是一个风潮嚟噶， 系 点啊？好大嘅改变咧，靠把口啊都话， 即系要靠把口揾食， 靠把口食嘢， 食嘢， 食嘢。嗱，大陆人多啦， 系 都好喜欢食啦。其实我哋自己香港都好中意食噶啦。 你香港人绝对系啦， 系啊，只不过佢数量比较大啲，咁啊庞大好多，你会见到佢周围都食啦。我哋以前成日讲笑咧，就话，唉得噶啦，特别广东人啊，背脊向天都食啊嘛。 系啊， 以前呢个系贬义嚟嘅，但我话而家风水轮流转咧，就系、是、既然你哋有咁。庞大嘅胃同埋个口， 系 简称咁庞大嘅胃口嘅话，帮帮我哋啊！我哋最近有一啲嘢咧多得滞啊，搞唔掂啊！如果你哋嚟帮我哋食晒佢嘅话咧， 功德无量，救我哋一命。 好，我估你估先，你估先。 诶、哎，中国人咩都食得好噶嘛？诶，佢帮边个国家噶？ 嗱，有几个嘅。 系咯。 诶、丹麦又有一个。 系。 先讲丹麦啊。 我估嗱，前阵子咧就话说，荷兰都系丹麦附近啦。跟住咧就有好多大闸蟹啊嘛。跟住咧，但系其实欧洲嘅朋友咧，同我哋即系中国人啊、香港人啊，冇咁大，即系哇大闸蟹啊正啊嗰种感觉啊嘛。 系。 佢哋咧大量。大闸蟹嘛，仲超级肥美啊嘛，所以要运嚟香港各样嘢。丹麦会唔会都系同嗰啲海鲜类有关？我估系。 系啊， 系咁多咗啲咩？ 佢就话咧，丹麦咧其实都早一轮噶啦。佢话咧喺佢哋个海岸啊，嗰啲海滩嗰度咧。出现咗大量生蚝 哦， 哇， 咁帮到手喎、啊，我哋就 你咪都觉得你都帮到手啦。 生蚝我就唔得嘅，我食一食蚝咧我就屙噶啦，我即嚟噶我。 系啊， 冇办法啦，你啲 系不消瘦啊， 帮唔到呢、這个呢、這个帮唔到，嗱我都系巨食嗰啲嚟噶啦。 但系真系有好多朋友都可以食到生蚝噶嘛， 冇错， 打计噶嘛。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喺丹麦嘅海岸嗰度咧，即系多咗好多生蚝啊，嗰、那个名叫做唔知咩雅登海啊。有利姆水道啊，有几个地方啦，即系唔系我哋常去嗰啲旅游点嚟嘅。咁、但系嗰度咧，生蚝成灾， 系 唔知点解咧涌晒上个海岸滩度，破坏啲生态，再唔搞掂佢嘅话咧， 挖脚啦，搞到 系啦，点算咧咁样？哇，跟住咧即系 运过嚟啊喂！ 佢最先咧嗱，点解话会系冲住大陆游客而嚟嘅咧？呢、這个消息喺边度发布咗咧？ 喺内地嗰啲新闻网络， 咁都系你大陆人自己睇嘅啫。 哦， 咁唔关。 我估喺丹麦嘅旅游协会个网页度。 我哋咁 话。喺丹麦驻中国大使馆嘅官方微博嗰度发表咗呢一个生蚝满海岸，丹麦人一啲都唔高兴。 哦， 咁然后大家就话咧，以为。系丹麦驻中国大使馆发嘅信息，系咪即系话俾我哋听啊？有冇人可以帮我手啊？ 过嚟食我啦，食我啦！ 系啦， 免费又点话？佢有冇一系列嘅啲叫做优惠先？ 系啊， 吸引我哋嚟先。 佢然后咧，佢话咧，再过咗一两日咧，大使馆咧再补发一篇咧，就话丹麦生蚝咧捕捉指南啊，快啲办签证。 嗯， 又系喺佢嗰个大使馆嗰度咧发出咧，简直系呼吁各位嘅朋友嚟快啲嚟办签证嚟丹麦啦。 其实点解要我哋啊？不过系咪运得出口咧？ 其实应该 太多啊！佢嗰度而家， 但系出口咪应该仲好啲又赚 钱。香港人咧，即系如果呢单新闻喺香港度发生嘅话咧，就成为咗一个商机嚟噶啦。 系啦， 我哋甚至个政府啊，佢哋都可能咧，即系我即刻成立间公司啦，系咪先？ 同埋咧，因为点解佢 唔会 卖出口咧？因为本身呢啲太多同埋 cheap 啊，唔系靓嘅蚝嚟噶，大家都知蚝有好多种啦。 咁佢就 啲自蚝嗰啲就好嘢嚟啦， 自蚝嗰个 系咯，自蚝嗰啲就好嘢啦。但有其他蚝嗰啲就唔好啦嘛。佢呢只咧，佢话 cheap 蚝嚟嘅。 哎呀，咁佢 sell 唔到啦。内地嘅朋友就算去中国咩大使馆啊，嗰、那个微博度去讲啊，佢哋要食好嘢噶嘛。咁我哋个 quota 有限啊嘛，咁梗系要食好嘢，平嗰啲唔食啊，对唔住，解决唔到。 免费但系而家 免费添啊， 佢任你执，佢唔使俾钱噶。你肯嚟沙滩，你自己。叫你自己开，你自己饮酒搞掂，你只系自己买机票过嚟得噶啦。 咁买定个红高粱， 就系而家佢而家唔系话我卖俾你啊，佢而家系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哋手咧？你嚟到免费食晒佢， 吸唔吸引咧、啊、又吓？ 嗱、啊，跟住有人计个条数嘅，因为咧好快咧，因为你知我哋即系中国人都周围住噶嘛。 我哋机票酒店唔使钱啊，系咪先？ 系啦，咁咧有一个咧已经系住咗喺丹麦嘅一个四川女仔咧，佢就特登去嗰个海滩度走咗一转，咁然后咧佢就发布咗咧佢嘅行程攻略啦。咁咧简单啲，佢就话如果咧你真系咧要嚟呢度食生蚝嘅话咧，其实咧你要花费咧就话每人唔知咧即系万几人咁样嘅。咁佢话如果你以一隻生蚝平均唔知$5嚟计嘅话咧，你要食2000多隻， 哇！ 之前抵翻条数，我都系爆灯， 即 爆炸， 2000多隻， 攞条命嚟， 系啦。咁而咧，同埋咧，我相对呢只蚝又唔系咁靓啦，又惊咧佢可能会有受到污染咧，所以点解你话佢唔卖咧？有钱赚啦！如果仲有嗰啲顶级嗰啲咩唔知咩珍珠蚝嗰啲咧，送晒出去卖啦，系咪？ 即系卖又卖唔到，咁咪即系一个灾难嚟噶。 系啊，所以点解佢话佢搞唔掂？点咧咁样嗱？你话呢个咧，即系点解话系风潮咧？开始人觉得咧，我哋中国嘅朋友咧，那个胃口咧可以帮到手。嗱，头先你讲紧荷兰又试过啦， 大闸蟹， 之前又原来又有试过啱啱有呢个蚝啦。咁咧最近有一个新个喺加州，嗰个 咩嚟嘅？ 佢唔系 三文鱼好似越食越少啦，已经话 三文鱼咧，原来佢都系澳洲嘅，开嗱咁样嘅，佢古巴就嗰啲蟹 ，OK， 澳洲咧同埋呢个丹麦咧，分别就系生蚝同埋三文鱼， 系 都系咧 call 大陆人嚟食嘅， 系啊，三文鱼又 笑爆嘅，咁而家最新嗰度系咩咧？就喺加州啊，喺呢个南附近有个沙滩咧，有好多龙虾。小嗰只 正啊！哦，小龙虾， 小龙虾， 捧翻佢落去养大啲先啦， 唔会大噶啦， 个种 会大噶啦， 小龙虾， 我知道你明啦，系咪先？ 系啊，姐， 佢好似系佢真系，佢真系认真噶， 佢系认真噶， 我 feel 到你系认真， 闻到啊，我直情咁嘴啊，系啊，拱大佢，佢都想啊， 拱翻佢翻去，再养大啲，冇办法嘅，佢本身咧系嗰啲皇帝招嚟噶，系啦，养唔到做嗰啲大招噶， 咁冇办法啦， 系啊，系咯，你买错咗都冇办法噶啦，真系。 系投资错咗， 所以去食自助餐咧，记住问清楚系龙虾定系小龙虾， 系 唔同噶。 我实问嘅 系啦，咁而家咧我就话可唔可以咧又俾一张咧小龙虾嘅绿卡咧俾我哋中国啲网民咧就话，喂我哋需要你嚟食啊，可唔可以快啲冲出去我哋帮手食一食啊咁样？ 加州嚟 系啦，咁就 加州朋友唔中意食小龙虾嘅咩？ 多到太多，同埋好似佢哋相对冇 即系搞个 小 龙 虾节咯，即系嗰啲咧， 唔系佢哋中意食大龙虾， 咪咯 小龙虾 佢寄嚟香港還掂咁多，佢有、 啊、 我哋回歸好多慶祝活動啊嘛，大家一齊食小龍蝦， 真係要食小龍蝦 過嚟啊！ 係啊，唔係反正都 唔 係咁，但係你嚟香港唔係幾好喎，真係 點解啊？ 好似食人咁樣， 係啊係啊， 你一嚟 我 講 先啊，睇就即係大龍蝦啦， 咩啊？嗰個一台啦嘛，關事喎， 未落 未噶嘛， 人哋二十週年嗰日 未回歸，而家都慶緊， 同埋唔係落台啊，係卸任 卸任 啊， 同埋你諗 啊，你 喺香港食小龍蝦，一陣啲人就问你嗰、那个小字系动词定形容词嚟噶 咧？ 系啦， 品种嚟嘅。 嗱，但系与此同时咧，我都想介绍另一个风潮咧，就系、是、除咗啲人成日而家 call 大陆人出去食嘢之外咧，咁、另一个风潮咧就系、是、喺大陆咧，小龙虾系而家成为佢哋咧最受欢迎嘅社交嘅宵夜食物。 哦，即系 同社交有咩关系咧？ 社交嘅宵夜， 嗱，先讲俾你听，佢有几咁夸张先。 坚系食噶， 真系坚系食噶。譬如话咧，北京有条食街咧，都好出名，叫鬼街，九大鬼个鬼， 乜嘢都有。 佢话成条街咧，其实而家每晚咧都变咗小龙虾街。 哦， 系啦，咁咧，亦都咧，佢哋有办嗰啲咩国际小龙虾节咧，好夸张。你见到咧，佢好似我哋嗰啲天马栏咧摆嗰啲围盘菜宴咁样咧，几百席全部都系食小龙虾。 哦， 系啦，咁佢话而家大陆咧好火热，好火爆，就系中意食小龙虾。咁特别系啲人咧，仲话啲 咁混晒过去咯。佢咁中意咁多， 而家个问题就话啦，点解佢咁中意食咧？同社交有咩关系咧？ 我估咧， 系咪因为嗰度嚟自加州嘅嗰啲龙虾？ 唔关事，唔关事。 我估咧，佢哋尤其是内地咧，香港其实都系嘅，好睇个潮流噶嘛。如果呢个咧就 系 潮流嘅尖端，哇！总之食小龙虾就最潮 嘅， 最有品味、最正嘅，有欧洲嘅感觉或者有加州嘅感觉咁样嘅，咁咪风行咯。 但系点解会觉得系尖端咧？嗱，有个好大嘅 tips 嘅，佢哋话咧，佢系喺而家呢个新世代里边咧最流行嘅。佢话头先我好强调社交，佢话咧最适合社交嘅时候咧就系食呢啲小龙虾，食其他咧你都冇咁容易可以同朋友倾到偈嘅。 我估因为咧食小龙虾又要剥壳啊，个样 系啦系啦， 要啲时间 系 咁样咧，有时间嘅话你哋就一路食一路饮一路倾， 系啱咗一格，啱咗一格，呢个其中一个啦， 要时间多嘅 系啦。咁啲人话，切，咁我食大闸蟹都有排剥啦， 系 咁你唔当个大闸蟹时兴林唔够佢兴， 因为龙虾少 都唔够佢兴， 都唔 够佢兴， 系咪关唔关只龙虾 同个小字有关嘅都？ 哇！真 系 同 个小字有关啦， 因为佢够少， 佢够少，佢啲肉唔多嘅其实。 哦，我就系话系咪？ 所以就要食好多先 食 够 好多，食好多都唔饱， 系 最啱啲女人。 唔系噶，我舔就唔系噶，佢要又大件夹底食，又要好味咁样噶嘛。 小龙虾会走人 嘅，系你未试过真系。 我知啊，因为得条蚯蚓咁嘅啫嘛， 唔系大好多。 小龙虾 个虾壳大啲噶，佢里边啲肉唔多嘅，不过真系。 系咯，个肉唔多咯。 嗱，点解佢话而家成为大陆咧最火爆咧？嗱，佢头先我都话啦，佢啲食街咧，全条都系卖小龙虾啦。佢甚至乎连外卖桶都出埋啊！有啲公司咧，我哋而家买炸鸡桶啊嘛，佢直情系你可以屋企咧，你订一桶小龙虾，好搞笑噶，真系。 我又唔觉得好有型喎， 啲龙虾钳正钳晒出嚟。 系因为成桶龙虾，好过瘾噶。跟住咧。又试过咧，有一份报纸咧，佢卖咗个头版广告。咁个头版广告点样嘅咧？你成张纸就有头有尾有中间啦。 头尾有几隻字，中间三分之二都系吉嘅。 系、啊。 但佢就卖龙虾广告，我哋做咩？ 因为嗰隻龙虾好细只，唔系熟 sell 填 满 晒啲嘢落去啊！ 佢系有啲用途嘅，好得意噶嗰啲一张，佢话我嚟俾你食龙虾嘅时候用噶、哦， 可以攞嚟铺住喺个身 铺台。佢话将你啲龙虾壳摆喺中间，吉嘅呢张纸中间大部分系吉噶嘛，填满佢，佢上面佢、 啊這個、 上面同下边咪就系佢嗰个龙虾公司个名咯，即系话丰收龙虾， 几搞笑 啊！系啊，好啦，点解会红到咁样？连即系你攞广告都咁样卖咧，真系好火爆啊嘛！头先点解同社交有关呢？佢话第一。你要食龙虾咧，你要剥壳啦， 系咪好豪嘅一件事啊？ 唔系好平啊， 好平噶， 系平民化 条街啦， 成条街都系平民化。咁佢话咧，你食龙虾少又好，大又好，你要剥啦，两只手啦，咁你就唔会有时间攞手机啦。 哦， 你就唔会倾下偈嘅时候，喂呀，你同人哋倾偈定系喺度督手机啊？喺度复你嗰啲叫做微信噶咁样，冇， 系 佢两只手都拎晒啲龙虾壳，佢话咧只能够焗住同你倾偈， 要睇信息都难啊，因为只手 冇机会睇信息 啊嘛， 系啦，你可以上机食先， 系 你甚至可以影低你嘅战利品，但系中间咧冇人可以打到机嘅，一个月食啦咁样， 即系唔会即系阻住晒大家社交倾偈咯。 系啊，我觉得呢个有啲实际，咁但系第二就系话，其实我头先都话咧，龙虾又得。大闸蟹得 系咯， 平啊嘛，佢梗系有啲咧， 佢都好交关。 佢有啲讲紧几蚊一只，就算贵啲咧，炒高咗价啦，都系十几蚊一只。 哇，都 OK 啊， 系啊， 话晒都龙虾， 你都要食好多只先饱。 又真 系，啊， 我就唔会咁拣嘅，即系我觉得咧要剥壳啦，好中意食嗰啲咧，譬如蟹系我最中意嘅，但我都龙虾都中意，但我中意食大嗰只咯，因为咧你冇咁多时间啊，就系冇咁多时间搣嗰啲壳， 所以 得个少少肉咁。 所以点解咧？呢个就系小龙虾另一个兴奋嘅地方。方咧就譬如话你知己聚头嘅话咧冇咁快走，因为冇咁快饱，咁然后咧仲要冇咁快饱咧，令到啲女士都完全唔抗拒。佢话有好多 O L 咧，可冇夸张，佢剥咗 嚟噶嘛都系， 佢剥咗廿只，其实咧好似阿田或者啲肉好细嘅咋，你剥得嗰廿只咧，其实可能咧佢半个肚都冇饱过噶， 都唔知 食咗边，佢又唔惊肥啦，佢又剥得好开心，跟住咧成晚就留喺度噶啦，同埋佢哋一嗌咧系嗌成个好似打边炉咁大个锅噶，成盤咁样噶，咁然后就发展出 好型咁， 好型噶，我琴日喺度睇嘅时候咧，好夸张噶，咁所以系啦，又红当当啦，又可以影相啦，最紧要食紧嘅时候你又唔会即系。骚扰都系可以继续倾偈喎， 系够豪啊嗰个嘢 啊！系啊， 不过咧，我觉得加州人咧，佢真系一定要 call 啲大陆人去，仲要 call 一啲咧整腌嘢嗰啲大陆人去。 系， 你点解唔整龙虾干咧？ 龙虾干， 龙虾干啊，真系即系晒干嗰啲虾干嗰啲干咧，咁你咪整龙虾干。 叫内地，叫大澳嗰啲都得啊。 系咯，我哋有虾酱噶。 我哋香港系啦，真系。我想话咧，有冇食过濑尿虾干啊？ 冇啊，未试过。 好好味， 喺边度买到啊？劲想食。 真系要喺乡下地方买。我上次咧翻咗乡下， 食嗰啲虾米嗰种方法。 系啊，即系晒干嗰啲方法。 未试过。 咁你咁大量，咁咪梗系整龙虾干啦， 你要捉噶嘛，大佬啊。 咁佢话佢大量啊嘛， 亚洲人。唔食呢啲噶， 就系佢 中国人先中意噶。 唔系咧，佢散货话加州嚟自加州嘅龙虾干， 加州龙虾干 几咁有型啊！ 系啦，天然生晒。影私嘅骨糖， 系啊， 唔系，但系当佢个数量系密密麻麻咧，即系佢张相咧影出嚟咧，啲人直情系以为咧变咗红海啦， 系啊， 又或者系炮烧完炮仗之后嗰啲炮仗飞嗰啲指示咧，周围飞咧，哇！你真系即点做龙虾干啫，人干噶啦，见到佢。 犀利！如果俾佢有真系有啲咁嘅，即系嗰啲叫做专晒龙虾，即系晒干嗰啲叫做朋友咧， 渔民啦，其实好多都系， 系啦， 系啊， 真系一流。 你食鱼油啊？你需要 系啊，食 我就希望我哋以后系咪可以攞到呢个咧叫做食龙虾签证啊，食三文鱼签证啊，即系你去美国容易好多啊！ 我嚟帮你噶， 我嚟帮你手噶，后面有贵宾通道喂。 尽量手都抽筋失控，为了整整十秒，而无味嘅薄冰也吃掉，追加七片柠檬，直到酸到面孔扭曲。谁手中有一双筷子，谁先夹尽精美甜点？你似是最动人物展，为何辣到实施尖？你就发咁香钻入鼻，加一双碗筷食与你，你能唔能刺激我胃液？辣到跳起眼皮，全是你。就真 这身口辣味，辣到要死，街辣要是你。你大步路过，谁沿着你是温的幽香？假使听错什么，还会啃不啃得很伤？谁手中有一双筷子？谁先夹着精美甜点？你似是最动人物。说明因非同道在难力中，识即是空，无风心自动，懂唔懂？苦 follow， 苦 follow， I can let you go。 当然啦，头先我哋讲咧，话你去美国咧，嗰啲办食物签证咧，讲笑啫，你都系要过十关斩十六将咧，先可以去到美国嘅。你搞签证嘅话， 就嚟好似话电脑都唔可以带相机啦。美国嘅话 唔得啦，已经咩啊咩就 某一啲国家唔可以啫、哦，好似带嚟所有都唔可以啊，真系。 以驻巴嘅外交人员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境。阿联酋指责卡塔尔破坏地区安全局势，沙特、巴林和埃及就指卡塔尔支持恐怖活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的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预测本港地区下周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39点，跌咗84点，成交金额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0点，升咗3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5元，跌咗1毫；腾讯控股270.04元，升4毫；中国恒大15.34元，升1.06元；港交所206.00元，升咗1元；建设银行6.57元，跌咗3仙；吉利汽车14.12元，跌6仙。中国平安50.15元，系跌咗5.5元；工商银行5.33元，跌7仙；长城汽车8.8元，升2.5元；中国神华19.9元，升7.6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1，英镑10.026，瑞士法郎8.083。澳元5.805，加元5.782，新西兰元5.552，欧元8.7817，每百日元对港元7.0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38。日经平均指数报20,174点，系跌咗2点。港金报11,890元，升162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13美元，卖出128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香港区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由于有路面要清理油渍啦，军器厂街介乎轩尼诗道至到洛克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军器厂街啦，介乎轩尼诗道至到洛克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金钟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军器厂街啊。金钟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军器厂街啦，咁影响到金钟道东行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花园道噶，咁影响到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麦当劳道噶，咁另外啦，文吉街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对出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要清理油渍，咁有一段嘅军器厂街啦需要全线封闭啦，金钟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军器厂街，咁而家金钟道东行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噶，咁影响埋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啦，龙尾排到去麦当劳道，咁文吉街啦，近住国金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而江乐道中东行啦，去湾仔方向啊，近住大会堂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住雪厂街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喺九龙区，咁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翔道去观塘受影响，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啊，就是观塘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塞翻去龙翔道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来回啦，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如果你已经在今年二月为你的子女办好小一选校手续，你就要在6月3号或4号回去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领取小一注册证，到时请出示小一入学申请表或选择学校表格的家长副本做证明，还要记住在6月6号或7号去获派学位的学校为子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60秒。 古埃及人相信人能够死后复活，而复活的灵魂需要原先的身体，制作木乃伊首先要将心脏以外的内脏清除，用乳香、桂皮等等的香料填满腹腔，然后再用盐抽干遗体水分，遗体完全风干之后再进行最后防腐，包上麻布，搽上防水香料、松树枝，木乃伊的制作就是完成了。整个过程需要大约70日的时间，并非古埃及皇室贵族先会有制作木乃伊，平民百姓都会的，甚至会将宠物制成木乃伊。不过他们的制作过程会简陋一点，往往只会在空腔里面填满杂草、芦苇等等的干燥剂，然后再放在沙漠地带进行脱水处理，防腐效果都会比较差，所以很少能够长时间保存。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呀，32度，哇，终于开咗呢个 廿三度， 32度啊，咩廿三度啊？ 酷热天警告嚟啦！ 系啊，三十。 度，气温相对湿度71%啦。天文台刚刚发出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咁啊大家留意住个身体啦吓。户外工作工友麻烦你啦，避一避暑，饮一饮水，热一热啦。OK， 咪做到晕低啊吓。诶、哎，真系好得意啊！回归20周年， 系 咩都可以楞到嘅。 例如， 我啱啱睇咗一则新闻，回归二十周年，跨境货柜运输业。 做咩 啊？你估同佢有啲咩关系嘅？即系 越嚟越多物流交往啦嘛。 系啊，如果系条桥真系最终起得成嘅话咧，佢又多咗条路，对住嗰啲咩货车司机啊，好紧要噶。 嗯，系啦，货柜车司机系啦，物流运输业吓。 哦 ，OK， 即系估下佢哋以前摆车头嘅物品系啲乜嘢？ 唔系啦， 以前成日话佢哋车头摆啲香烟盒啊，又话以前系会摆啲色情杂志啊，过关嘅时候运翻去噶嘛。 系咩？ 系啊， 系、啊啊。我记得佢以前咧翻。大陆度拜山嘅时候咧，系唔可以有香港嘅报纸。 系啊，而家都冇人理啦。 系而家真系少咗你啦。 系、嗯、啦，系咪讲呢啲变化 啊？系啊，佢系讲变化嘅。 系咯， 不过就不是你所讲嘅， 唔系车头装饰 大进步啦。 哦，进步啊？ 又唔系啊？唔系咁大进步啊？ 我未 get 到系， 即系咧，佢讲紧呢二十年间咧，佢话咧系诶，即系呢个货柜运输业咧系衰退紧噶。 哦，系、啊，我记得以前咧、啊、第一轮咧，即系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就是、可能做生意啦，又或者系揸车嘅朋友咧，佢哋咧就翻大陆20年前，即系差唔多系包二奶嗰啲时间啊嘛。因为香港嘅朋友有钱啊嘛，咁但系而家即系轮流转一个感觉， 而家我哋嘅钱都要够包啫，大佬啊！ 风水轮流转咯，即系睇翻即系佢啲报道访问翻啲货柜车司机咧，即系我啊，佢好大只包二奶， 跟住咧真系中咗啊， 系咪 有啦？ 即系我可能因为呢三个字，我就睇呢单新闻咁啊。 佢想睇有冇卡米拉啫嘛，睇有冇得闹佢， 唔系佢唔使睇到噶，佢想闹啊卡米拉，佢几时都喺嗰度。 唔系，我就系睇下点解嗰阵时成日都话啲货柜车司机咧包二奶好盛行啊嘛，讲紧 有一段时间有咩 二奶 穿啊， 咪就 系即系廿年前到系。 正正啊，阿祖，咦，你好留意喎、啊？点解 回归回归？ 嗰阵时好大件事噶，你谂下，唔单止啊，有好多即系呢个社会嘅情况啦，跟住咧仲有啲好多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噶嘛。 系啊，系啦、啊，即系讲紧咧，真系佢话97年啫，佢就话咧就系呢个叫做啊运输业界咧系货柜车啊系高峰期啊，佢嗰时咧就系拥有15000架车啦，即系货柜车啦，咁有20000个司机嘅，佢话咧真系咧唔休做。 嗯， 佢话即系因为咧，即系即系一日来回咧，咁样上上落落咧，佢话一个月真系落诶几万蚊收入，即系平均每人咧都有30000多蚊嘅收入嘅。 系 讲紧20年前， 哇！ 咁你 嗱 系啦，咁点解二奶村又兴起咧？嗰段时间系 exactly 系嗰段时间。 咁佢咪有钱咯，咪上去搵女人饮汤咯。 系啦，真系佢话咧， 又温柔啊，系咪？ 佢话个咧货柜车司机咧上亲去咧，咁佢就可能停留一日嘅啫，跟住先翻落嚟去休息噶嘛。佢话即系呢个访问翻呢个先生就话啦，冇乜边个啊， 系 冇包过二奶， 冇汤饮， 二奶、三奶，甚至乎四奶都仲有。佢话咧，佢话，除非咧，佢话如果嗰个人冇包二奶，佢话除非。 冇佢唔得嘅， 你系啦。佢话除非你 又唔一定嘅，我都识好多货车司机，佢哋好好嘅。 佢咁讲啦，佢话除非你唔得啦，除非你真系好，即系嗰个人格好好啦，即 系 好有人道啦，同埋你一系中意男人啦， 温人道嘅。 即系佢咁讲啊，佢系 人品好好，个家庭观念好重，我要帮佢翻译咁。 系即系佢 冇人道咩？好似包二奶嗰啲咧， 即系佢 激动嘅，讲到包二奶。 即系佢意思系话，除非你即系人品好好，系好好先生，一系你又唔得嘅，一系咧中意男人嘅，佢如果唔系，就真系话个个都去包。佢话点解会有条二奶村就系咁解？ 我都唔止一条啊！ 即系喺个嗰头啦，即系喺嗰个即系个落货区嗰头附近啦。咁佢就话啦，佢话以前30000多蚊收入系真系好丰，即系 而家都多啦。 系啦， 而家都 20年前 系供唔到楼啫嘛，但系多钱噶。 咁样20年前，佢话咧当其时咧物价咧就好低嘅，所有都物价好低啦，包括大陆都系。以前嘅香港100蚊港纸对嗰边104蚊， 嗰阵时我哋强势， 系我哋强咗佢啊嘛， 即系我哋有成30000蚊人工咧，你上对咧 4万 嚟噶 啦， 大王一样 啊，系啊，跟住咧，即系嗰人仲讲翻，佢话以前包个二奶3000蚊就搞掂晒咧，包埋租屋噶啦， 系啊， 点会唔点？ 佢话点会唔包 啊？ 所以咪话三四奶都有得应付到咯。 系啊，佢话佢真系识得有人咧，佢话真系二奶三奶咧，佢话深圳啦、汕头啦、东莞咧，因为你知嗰啲货柜车都有一头。 即系话你边度有货嘅就边度有人啦。 系啦，即系咁样。佢话但系咧，即系封城嘅时间咧，即系过得一阵嘅啫。 佢话 咧系啦，佢话到今时今日咧，佢话冇办法啦。即系佢话随住啲港口咧，同埋嗰啲船啊，即系嗰啲通关咧，即系唔使一定要经深圳咁样车上去嘅时候咧，佢话咧个车又少咗啦，即系由之前15000架车啦，而家去到7000，司机由20000到12000， 系 咁佢就话咧人工30000变咗15000， 系 哎呀，系啊，佢话 少咗好多啦， 20年后就系、是。每样都系削减一半啊！ 我都嗰日咧，我搭咗个的士嘅时候咧，前两日就同个的士司机佢自己喺度倾开偈，跟住咧佢就话：我嗰程车咧就由金钟搭去炮台山嗰边啦，河柱嗰边啦。跟住呢个司机就同我讲，嗰阵时我应该系礼拜五，我哋即系收我哋开完会个原音之后嗰啲咁样嘅时间，佢咧就系话已经要去到两三点啦， 系 你今日系我做咗最长程嗰支旗啊， 的 士大佬， 即系通常都系短期多。 佢话系啊，但系讲紧嗰支旗其实都可能系40-50蚊，我就话已经系最长嗰支旗。跟住咧，阿的士大佬咧就好似喺度即系诉苦啊少少，佢话唉，其实成日都话的士大佬好好做啊。佢话因为咧始终香港咧而家个经济唔同，佢话少咗人咧搭一啲长程嘅旗啊，即系变咗佢哋赚嘅。 香港冇咁长程啦，已经 系啊，即系冇 系啊，长途车少咗， 你加咗价啊嘛。 赚嘅钱少咗咧，跟住佢就话啦，佢话其实加价咧对佢哋嚟讲系必须嘅，因为咧嗰个牌好贵啊，咁变咗咧佢哋每一间去租车亦都好贵， 变 咗都话佢以前啊一个月啊又系讲紧20年前，佢话喂唔止讲20年前添啊，佢话以前啊做个警察就有几多钱人工，我哋多过佢哋噶，而家调翻转头咯，即系做警察咧嘅人工，梗系佢哋就年年升，我哋咧就年年减，即 系 好似好多嘅司机大佬咧都有啲吃力咁。 特别你讲包二奶咧，我哋呢啲咧即系曾经做过好多实地嘅研究调查啦， 啊、 社会嘅调研啦。 你好多时好多时咧， 你大学毕业嘅论文系讲包二奶噶嘛？你自己试下。 我哋好多 friend 都有经历过呢啲中港两边走啦。嗰阵时最风光嘅地方咧，佢哋翻上去咧唔落翻嚟噶啦。佢唔系包二奶添啊，佢直情会觉得咧， 喺嗰度定居、啊。 喺嗰度定居，佢讲紧咩时间咧？都系接近接近廿年前啦。其实佢就回归后嘅头嗰十年咧，嗰阵时深圳咧仲未发展到而家咁样，佢仲有啲二三线嘅关口啦，地铁又未打通啦。咁于是乎咧，嗰阵时佢话最早咧，我记得个 friend 咧，佢上到去。佢话佢同班大陆嘅朋友咧饮完酒之后咧行过个楼盘嗰啲啫嘛，嗰阵同佢讲话，喂，你碌卡买得噶啦，佢话你碌卡买得噶啦，嗰阵时 电 佢嗰阵时讲紧系关口外啊嘛，即系佢仲系即系二三线嗰啲关口咧，但我唔记得佢个地点系咩，佢话碌卡买得噶啦，咁跟住佢咧突然之间。饮完酒嘛，大家又成班 friend 啊嘛， 又兴合合， 跟住大家即系自动到好似食小龙虾咁样咧，咁啊真系用碌卡嘅方法咧， 一个唔小心， 好似10-20000嘅咋，买一层楼， 唔系好贵嘅咋， 系啦，咁然后咧去到而家咧升啦，因为地铁又打通咗啦嘛，成个深圳都焕然一新啦已经，咁啊其实佢已经赚晒啦，佢索性就唔翻嚟啦，佢就继续留喺上面啦，咁但系咧嗰阵时佢讲翻好多咧，即系上面嗰啲所谓嘅二奶村咧，譬如咧呢个社会现状咧，嗰阵时我哋害咗好多上面啲二奶嘅，点解咧？嗱，你个男人得一个嘅啫， 系 细佬都系得一个啫， 系啊， 即系兄弟关系比较简单啦，大家明啦， 系啦， 咁你 都唔想有太多兄弟嘅下面系咪？ 冇太多兄弟噶嘛，系咁你自己谂下啦。嗰阵时好似佢话斋，有啲包到三奶嘅，咁你都系得一个兄弟 嘅 啫， 都有攰嘅软弱嘅时一刻啊， 系啦，真系攰啊，因为佢你搵得佢几多啦？几个钟头佢唔攰啊，散晒 都攰噶。咁你嚟得阿大嗰度饮完汤之后咧，呢个阿大嘅意思即系第一个二奶嘅，咁啊三奶嗰啲可能咧见唔到你啦，见到你咧可能瞓个觉就走噶咯。咁但系佢俾你包咗， 系 佢理论上就系你嘅人， 系啊。 咁但系你又大部分时间理唔到佢， 咁帮手揸程车咯， 揸车噶嘛。嗰时佢话咧上面咧原来喺咧高峰期咧。佢话啲人咧好中意入夜嘅时候咧，就去嗰啲所谓二奶村啲酒吧嗰度流连咧，你会见到好多寂寞怨妇喺嗰度。佢哋做咩咧？咪等紧你香港个佬咯。佢、但系你又有排都唔上嚟。 即系佢不愿意只系做一个人嘅二奶。 佢冇办法啦， 因为真系唔系林奶奶。 系啦，譬如佢嗰阵时佢受咗你钱财，佢俾你包咗做二奶啦。咁但系。 咁你几时上嚟啊？唉、哎，唔知噶，个礼拜上嚟一次啦。咁我六日做咩啊？我六日唔知做咩喎？ 打牌咯，应该 系啦。佢冇嘢做啦。咁佢话嗰阵时咧就兴起咗呢个咧，就帮衬啲二奶嘅二奶，二奶酒吧咯。系啊，其实就帮你照 顾俱乐部咯， 帮你照顾佢啲二三奶啦，咁样。咁去到再后期演变成点咧？冇钱上嚟。 系啊，冇钱啊，跟住。 咁跟住点咧？ 甩晒所有嘅二奶咯。 系啦，唔系 养自己养唔掂啊，养你啊。 佢哋啲二奶自己都要搵食噶。咁咧，佢哋又发展出咧另外一种咧，就然后就话佢哋上面就搵第啲男人咧，就喺平时就帮手。供养下，咁咧 补给 一下，咁然后到你上嚟嘅时候咧，你以前就我大客嚟嘅，你而家系我十分一个客咋， 系啊， 你点包得起我咧？ 我当做兼职帮帮 手，即系当做兼职嘅啫， 即系众筹啦， 系啊，即系好多噶。 众筹， 以前你可以独资，以前你系独资大户， 而家我上市咧就 嚟，而家喂真系要众筹喎，系啦，喂3000蚊你点包我啊？ 包唔到啦，而家 包伙食啊，唔通啊？ 诶，访问嗰个先生都话啦，时势啦，而家根本今时唔同往日啦，真系 唔同啦， 即系一来物价高涨啦，人工低咗啦，即系佢系越拉越远，就系嗰啲物价高涨， 嗰边又贵， 嗰边又贵咗， 你呢边人工少， 人工少咗咯，即系佢出嘅车咧，即系嘅次数少咗，收入少咗咧，佢话根本而家。自己佢话而家啱啱先够养到自己 啫，系啊，即系所以即系你嗰个变化都好大， 风光不再 系啊，同埋嗰阵时 廿年前廿年， 佢哋话近呢五六年咧，我谂都唔止，我谂近呢十年咧，仲多咗个新嘅名词咧，就系叫养狼狗啊。 养狼狗 系啊，咩嘅好得意嘅呢个嘢， 真冇听过喎呢个。 系啊，即系当然都系你哋啲地下街啲俗语啦。 系由到咗啲女士去搵翻个男仔嚟陪下我咁样系嘛？ 类似咁嘅意思。咁咧佢系讲紧啲咩？佢话香港啲男人咧，可能而家有啲仲系即系心思思，仲谂住上去即系继续有呢啲咁样嘅日子过啦。可能你唔知边度宽敞啊，识咗啲咁嘅女子啊，或者话诶我养你啦咁样。点知咧？ 你养得起我吗？ 就要读个特别通告先， 系啊，都真系几重要，大家一定要听听呢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因为路面有油渍，湾仔军器厂街介乎轩尼斯道与洛克道之间系全线现已封闭嘅，除咗专利巴士之外，金钟道嘅车辆系唔能够左转军器厂街，影响到现时金钟道东行咧系挤塞嘅，龙尾系去到花园道近麦当劳道，另外罗便臣道下阿弥陀道去到花园道都系挤塞嘅吓，应该都会塞得几紧要啊，大家就留意住呢个特别嘅交通消息。 路面有油渍，大家小心啊！咁头先讲嗰个狼狗咧，即系我听佢哋嗰个复述咧，嗰个意思系咁样嘅。咁我哋继续以为可以延续以往嘅风光啦。 系啊， 咁啊继续上去，可能即系包下二奶啊！你以为即系识咗个女仔啦，咁样 怎料？ 即系怎料咧？开始发觉咦有啲唔对路，你应该得我一个㗎咋嘛。点解好似人时呢即係会见到你唔得人陪自己啦。係啦，甚至乎呢即係可能话想去你屋企度呢都推三推四，永远都係可能出去过夜定唔知点样呢。 咁开始慢慢点解屋企度多咗第二个男人嘅底裤。 係啦，咁多要拖鞋呢咁样。后来先发现呢原来呢其实即係佢上面嗰个女人呢根本已经系个男人㗎啦。 天下浪子不是你一人啦。 係啦。 可以好多个人。 佢话原来呢我哋以为自己香港人呢俾钱上面呢即系咁讲啦，以为你包养一个女人， 有一个优越嘅地位。 其实你系俾啲钱，佢攞啲钱咧就去养另外一个男人。咁呢啲嗰个男人咧就养狼狗，咁先叫养狼狗。 即系唔系个女人养，系个男人自己俾咗啲钱。 我俾咗钱个女人，佢帮你养。 傻仔咯， 系啦。咁但系个变化点解会咁大咧？就系话，喂大佬啊，就系都系嗰句。我上面而家我自己都有人有条件啦，我唔系得你一个啦，你仲好似以前咁风光咩？即系我以前可能以前又唔识谂咧，净系你哋香港人先有钱啊嘛，净系靠晒你一个咁样啊嘛。 咁听到呢一格好悲哀，廿年前廿年后， 唔系啲老婆好放心啊， 系 嗱老婆放心， 几开心啊！佢今日点解拣一单新闻出嚟啊？ 一早就应该系咁啦，你包咩嘢拉咧？冇钱你而家唔系唔贡献啊？屋企咧， 系啊， 我同你共度时间噶嘛。 嗱咁咪代表 你冷静啲， 系啦，回归廿年咧，我哋香港嘅朋友越嚟越暗淡咁。 唔系咪留港消费咯？你又仲可以同佢讲话嗱，阿强，我唔系唔俾你包二奶，但我惊你养狼狗咋？ 系啊，你傻仔啦，系咪？ 唔系咯，你攞鸡税咁多做咩咧？拎上去 人哋嗰个男人系咪？自己抱下嗰个啦， 同埋年纪大啦，强仔都唔可以好粗鲁啦，系咪？ 谁和谁相爱后从此拥有，然而谁能知道原意在背后，谁寻求平静无忧， 谁原来未曾挽救，梦伴逐步变对手，在每日搏斗与哀求。这世界原来人心可测，偏测不透，如小魔怪潜藏在里头，到某个成熟时刻，已过了潜伏期的怪兽就自动突破缺口，要各自各出手。一些照能收，就在热爱后，无论你交出多少也似没有，但有一双很贴心温馨的人仍守，就让快乐已告终，把心吸走，你亦笑笑口。这日谁变眼前瘦，谁又想决斗，知否我原有，就像是往日那位最喜欢的唱唱就够，但我心中的怪魔却是偷情感受，寂寞发烂我就流露了哀愁，要共你远走，却换来痛了还痛，情未够，继续和世界前斗，心少举起镜子，镜内除了我还有流泪的怪兽。 蔡一杰流泪的怪兽。 头先我哋讲到呢个货车司机啦，啱啱咧之前两日咧就睇到单新闻，喺香港咧都同一个货车有关系嘅。 点啊点啊！ 话说有一架货车咧就喺朝头早嘅七点几嘅时候咧就撞咗去一个旺角啊大街啊吓嘅一个学校啊嗰个铁闸嗰度。 系 咁啊，但系个司机实真系唔好啊，呢个打劈劈啊， 做咩事？ 佢撞完之后咧走啊。 嗯， 但系我估咧应该冇难度可以揾得翻呢个司机，你估佢留低咗啲乜嘢？ 身份证咯， 唔系 银包、车牌， 唔系 个仔， 唔系嗱，头先你讲到有啲嘢似嘅，系啦。 银包、车牌、手提电话， 唔系 留低个女人。 估到嗱，你我估计佢撞到个铁闸之后咧，佢系直接就揸车走咗嘅，冇落车，所以唔系喺个身度跌出嚟嘅。 哦， 喺个车度，车牌咯， 佢真系跌低咗个车牌， 成个车牌跌低咗， 因为撞车头啊嘛， 应该系成个车牌连到后镜咧系跌甩咗出嚟嘅。咁所以咧，警方当然啦就可以咧尝试去咧就追缉住呢个。司机揾翻个下落啦， 唔系佢都可以讲噶，我早几日唔见咗个车牌啦，俾人偷咗， 真系你觉得可以打得啦？ 你有咩证据证明呢个车牌我撞架车留低嘅？ 嗱，咁当然啦， 车牌我嘅啫， 睇有冇嗰啲天眼啊， 证据 见到啊， 系咯，都几刁民噶，如果咁。 但我估呢一个咧，真系最唔聪明嘅司机啊！即系首先啊，你撞 咁个故事嘅教训 就走，故事 记得有手尾啊， 系咪 先？系啊，你想不顾而去都唔得噶，你都要执翻自己啲手。口味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议员关注有市民用未有物业的亲戚的身份买楼，回避印花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这样有风险，包括日后可能出现争拗。如果找第三者代为持有物业，并且有信托书，可能违反刑事法，会被罚款。新民党叶刘淑仪又关注政府会不会在本港的新发展区采用限购形式， 只是容许本港永久居民购买和转售。陈茂波回应说，如果推出限购，可能有人会冲入市，如果不推限购，亦都可能会催谷楼市。中大学生会较早时发表声明说，不会举行悼念六四的活动，认为集体悼念需要有结束的一日。会长欧子浩指出，已经预计这份声明发出之后会引起反弹，在明年可以再讨论是否举办悼念活动。学生会的外务秘书李文耀就估计，校内有三至四成的学生认同不悼念六四。他又说，学生会有权按照十名干事的意见做决定，不需要每一件事都咨询全校。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张秀贤认为，当年的中大学生会和八九民运关系密切，就算不认同支联会的维园晚会，亦都应该用行动传承历史。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涉嫌在上一届任期之内接受一传媒前主席黎智英25万元的捐款，被控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朝早开审，他否认控罪。控方指梁国雄在2012年将涉案的款项存入个人户口，再存到他的立法会议员办事处会计之后，直至去年6月从未向立法会申报，剥夺公众的知情权，严重削弱公众对于议员有效行使职能的信心。四个阿拉伯国家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卡塔尔暂时未有回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埃及决定召回派驻卡塔尔的外交人员。沙特又说，卡塔尔的军队将会退出在也门对付胡塞武装组织的战斗。四国又说中断和卡塔尔的海空联系，暂时不清楚会怎样影响卡塔尔航空的运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38点，跌85点，成交金额40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0点，升35点。跟住部分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5跌1毫，腾讯控股270.2元升2毫，中国恒大15.38升1，港交所206元升1元，建设银行6.56跌4仙，吉利汽车14.12跌咗6仙，中国平安50.1跌6毫，工商银行5.34跌咗6仙。长城汽车8.79升2.4，中国神华19.9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64，澳元0.745，加元1.348，新西兰元0.712，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182点，升咗5点。港金报11,890元，升16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63美元，卖出1,28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h. CHK Radio 2。 劳工处就快同香港机场管理局合办香港国际机场2017职业博览会。 我知道6月9号至1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三E展览厅举行嘛，超过40个机构参加，好多空缺的。 你怎么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古埃及人相信人能够死后复活，而复活的灵魂需要原先的身体。制作木乃伊首先要将心脏以外的内脏清除，用乳香、桂皮等等的香料填满腹腔，然后再用盐抽干遗体水分。遗体完全风干之后，再进行最后防腐，包上麻布，搽上防水香料、松树枝，木乃伊的制作就是完成了的了。整个过程需要大约70日的时间，并非古埃及皇室贵族先会有制作木乃伊，平民百姓都会的，甚至会将宠物制成木乃伊。不过他们的制作过程会简陋啲，往往只会在胸腔里面填满杂草、芦苇等等的干燥剂，然后再放在沙漠地带进行脱水处理，防腐效果都会比较差，所以好少能够长时间保存。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我哋报报个天气先，好唔好啊？ 好啊，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嗱，一生人一次咧，好多嘢都系嘅，毕业礼 系， 当然都系一生人一次噶啦。即系当然你可以计嘅，有展有一个啦，所以有一个，中学有一个， 其实有四个噶，要毕业 大学都有一个， 硕士都可以毕业，咁五个噶啦，博士有六个噶啦。 咁我呢单 身咧， 我 唔应该 嘅，直情觉得 好唔应该。 如果你有班嘅，又可以嚟多次，嚟都好啦，系咪？ 见到毕业袍嘅，系啊。 但如果嗱，就算有咁多个都好啦，你就算你都真系花咗几年时间，好好地读咗一样嘢啦。跟住你发现你出席唔到自己嘅毕业礼，算唔算系好惨或者好哎呀，少少一个遗憾嘅嘢啊？ 会啊会啊会啊，因为咧即系你谂下，即系就算小学、中学、幼稚园都好啦，虽然幼稚园系三年啦，我好记得咧阿乐乐去幼稚园毕业嗰天咧，就系、是、要去小学面试嗰一天啊。 咁跟住咁夹都咁准啊？ 系冇得系夹啊！真系好唔好彩啊！咁跟住咧，我就写一封信去学校嗰度咧，跟住同个校长讲，我话幼稚园第一句人生第一个毕业，对佢嚟讲好重要。但系考一间佢心仪嘅小学，亦都系好重要，系另一个阶段嚟嘅。咁啊，如果校长你坚持，即系你个制度话冇得改嘅，我对你好失望。咁跟住 即系你同间小学讲， 系梗系啦， 即系毕业礼就冇 得改 噶 啦， 系全班咁样一齐， 全 校啊嘛，冇得改噶嘛， 系啊，冇得改噶嘛。 同埋一早 book 咗场，我知道咧，而家啲幼稚园啊嗰啲场地咧。好矜贵，炒得好贵添。 咁最后点啊？你嗰个抉择？ 咁就咪话好彩学校即系小学咧，嗰方面都好明白家长嘅。咁于是乎咧，佢就改咗唔系嗰个时间，就吞前咗咯。即系都系啦，系啦，即系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虽然你话啲细蚊仔佢唔记得噶啦，唔系唔记得噶，佢睇翻录影带啊，睇翻相啊。 阿田你 miss 咗啊嘛？如果唔系，佢自己条气嘛，信啊嘛，系咪先？ 咪供养咗你三年系咪？喺公司教学俾唔少学费。 最屘毕业礼睇唔到啊咁样。我老婆咧，佢攞佢而家嗰啲幼稚咪派嗰啲叫做类似啲年册咧，可能每一年嗰啲影出一本嗰啲话，呢个就系个学校活动，有啲细路啲相喺度咧。 生日会又点啊？ 过往呢一年咧，佢参与活动有佢嘅样嘅相咧，都会摆喺里边。 好搞笑，佢一路喺度 click 啦，拣相啦，我喺隔篱睇报纸又睇自己嘢啦，我不停见听到我老婆就话又冇嘅。见唔到嘅，哇去咗边啊？哇你次次都唔参加咁样，佢就话做咩啊？咁样佢话你个仔啊，好多活动啊，都匿埋咗啊！你睇嗱，画画人哋过喺晒，同佢唔知匿咗喺边啊！呢度见到佢啦，匿埋一个口度，系啦，呢度又唔见咗，跟住我话你咪觉得好唔抵啊？佢话。 咁啊咩活动都见唔到佢㗎嘛，咁叫佢返嚟做乜鬼呀，咁样呢样又驚嗰又驚咁样呢，咁我就明啦。 唔系佢 M 班啫。 唔系佢唔系话觉得交个钱唔抵呀，佢会觉得呢点解咁多活动都见唔到自己个细路嘅身影，你都会好想见到佢参与喺度㗎。 系因为呢你会见到人哋有，点解自己仔冇呢， 更何况毕业礼呀，真系哇。 而我今次要讲嘅呢个毕业礼呢，就唔系幼稚园嘅，讲嘅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 其实都紧要啊，即跟住就出嚟做嘢㗎嘛，即理应就可能是最后一个即是我们叫做正规读书的课程。但是这一位在美国纽约的大学生呢就真的挺不好彩的。 什么事 老夫子的话呢是祸不单行来的。 是 首先 他就。都耐人寻味的。 是啦是都几但是跟着他遇到好人的是四个字遇到好人的。跟着呢他首先呢他就搭这个地铁。想住。 坏车坏车。 坏车。首先坏车， 佢又唔系香港点会坏车啊？ 唔系外国嗰啲都经常坏嘅，仲一坏。 我中意你呢句啊，真系啊，买好多咩？大股东啊！ 香港市民真有反击人人系咪啊？ 你好似唔觉意咁摄咗半句出嚟，我哋听唔到咁样。 仲有咧， 一坏就坏咗成个半钟头。 哇！黐线啊！如果我俾我预咗迟，有啲公司咪话咧，你应该预埋迟到诶，嗰个 会嘅，有啲人系咁讲噶。 交通嘅 阻碍 嘅时间噶嘛，个半钟预。遇唔到喎， 但系我讲紧祸不单行啊嘛，系咪？ 转车咯，佢转车咯， 冇错。 转巴士 呢个时候咧，未转巴士，因为咧佢直情系咧停咗架车啊，喺个路轨上面度啊，所以咧就要有呢啲拯救嘅列车啦，去接载嗰啲车上面。 拯救列车都坏咗。 你讲得实在， 拯救列车都坏咗，系啦。 由于咧下一个站咧有信号嘅故障，连拯救列车咧都被延误，大概咧有差唔多半个钟头，即系一前一后两个钟噶咯。 系 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其实 佢又冇喺香港度出现呢个，佢行路轨啊嘛。 唔系，但有阵时未必系安全，未必人哋俾你行路。 你行路轨嘅咪祸不三行咯，第三样罚款5000咯。 唔系啊，香港嗰啲唔系行路轨走出嚟咩？ 但你头先讲话祸不单行嗰啲救援列车咧，我上次见过喺街度有个奇景咧，我都觉得好神奇噶。 拖车坏咗， 有个拖车坏，拖住一个拖车。 系啊， 我望住啊。你最好唔系執行緊任務嘅時候壞，如果唔係真係大件事啦。 如果唔係就拖車拖住架拖車， 再拖住你架拖車，哇！真係點算啊？真係 搞笑。 咁呢位大學生咧，即係其實佢過咗一個鐘頭咧，佢已經知道，唉，無望啦。因為嗰、那個去到等咗兩個鐘就知道，其實我畢業禮咧已經過咗成個鐘頭。 哇！ 所以咧，佢開頭都仲諗住個半鐘嘅話，如果嗰架拯救列車冇壞嘅話咧，可能舐到即係最尾嗰一刻，我都叫做出席咗自己個畢業禮啊！ 哎 即系佢好沮丧， 都沮丧噶。咁佢唯有喺嗰个时候，都大家都喺个拯救列车度， 最后 点 啊？佢毅然俾多四万几人读多一年， 唔系咁夸张。可唔可以俾个正向我去谂呢个方法？系就系其实。孤单的人不是佢一个，应该有一班同学都系。 你呢个叫做黑心，唔系正向喎。我真系成班缺席喎，应该系。 系啊，咁又由于即系毕业人数， 唔系净系得我一个，有人陪我会好感觉好啲啊。 唔系啊，我意思就系可能大量嘅毕业生都系滞留咗喺嗰个交通意外，即系 索性搞过一次。 唔系啊，跟住佢哋索性等埋班学生延迟咯。 哦， 即系嗰个毕业礼可能系10点举行嘅，咁可能褪到12点咯。 谂得正面嘅，啱嘅， 系 件事系正面嘅，但我话唔。唔使再择日重赛，佢、已经得到属于佢唯一得佢，我谂正都冇人笑嘅一个 人嘅毕业礼， 一个人 嘅毕业礼，跟住自己又毕业， 类似嘅，因为咧佢就开始即系话，唉，都等咗咁耐， 有啲沮丧， 有啲沮丧嘅时候，佢就喺架车上面，即系大家都停咗喺度啦，所有乘客都个几钟见住噶啦，佢就讲咗一句，唉，多谢大家出席我嘅毕业礼啊，咁，佢就讲咗呢一句， 即系当大家现场滞留嘅乘客就系佢啲同学啦、亲友啦， 佢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好彩佢系遇到喺个乘即系嗰个列车里面咧， 有考监喺度， 乘客全部都系一啲，我会话几有幽默感，同埋都几几正面嘅朋友。 哦，我知啦，有人攞个拐杖剥佢个头，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大学系咁样嘛，剥头嘛， 类似 有 考 监咁样嗰啲啦，嚟我剥你一下啦，咁样啊， 系类似呢个方向嘅。咁首先咧，佢有一个自己嘅朋友，就即刻攞手机咧可以绘图功能噶嘛，有啲未可以，咁佢真系攞嗰个手机嘅绘图功能咧，就自制咗一张毕业嘅证书， 系 即係變咗咧，嗱要揾嘢駁佢啊嘛，咁佢咧就攞個手機，咁已經係寫咗啲字喺度啦，就話係一張畢業嘅證書嚟嘅，就代表你咧喺呢間大學， 你完成咗啦， 完成咗啦，跟住咧就駁佢，而呢一位咧即係喺度等待嘅大學生咧，佢本身個身上面咧佢就有揸住咗佢嗰個畢業袍啊嘛，佢就喺個列車入邊 啦， 即刻著咗，跟住咧就由佢嘅呢一位同行嘅朋友咧就揸住呢一個攞手機繪咗圖嘅自制畢業證書，就扮院長。跟住咧就剥佢，就剥佢个头。跟住喺呢个时候咧， 晕咗， 好人唔止一个， 个都剥， 唔系， 所以佢最后晕咗入医院嘅。 如果系就真 系咁样嘅祸不单。 系跟住就有人有其他嘅朋友咧，就用手机啊，就播音乐、 哦， 就播咗一首歌咧，叫做系 Green Day 呢对乐队嘅，叫做 Time of Your Life。 哇， 个意思咧就真系呢一刻咧就你人生嗰个时刻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位嘅同学咧就可以首先同院长握手啦，跟住咧全场啊，即系。整个车厢里面的乘客就打成一片，有人就嗌啦，有人就拍手掌啦，个个都跟他讲恭喜咁样。 其实呢在于即怀念大家都有塞紧嘅啦，我都系百无聊赖，冇嘢做噶啦。咁、帮人哋 你讲啊，真系 即喺度，大家都喺度大家都唔识嘅时候咧，无端端有一个叫做毕业礼嘅 party， 佢系一个自己系一个来宾咁样，都几得意啊！ 我知，不过你唔好咁老讽先得噶，大家都喺度等咧，有人可以燥，有人可以闹噶嘛，所以佢哋都宾客咧都真系好有幽默感同埋有个心喺度噶。 系啊，所以咧佢自己都后屘自己都讲翻，佢话其实我就如果真系准时去到个毕业礼， 即系个普通嘅毕业礼， 系啦，嗰个毕业礼可能三个钟嘅， 系 咯，我都可能忍唔住中途瞓着咗啦。 系 咯，但系呢一个咧就真系 好 另类， 独一无二啊！拥有一个佢觉得系一个佢自己真正嘅毕业礼咯。 系， 所以呢个故事有教训你咩？ 唔知啊，迟到系 OK 嘅，系咪你想讲？ 迟到系 OK， 只要你部手提有电嘅话，你就可以影相啦、播歌啦、攞证书啦吓。佢人生已经好圆满嘅，喺毕业礼呢方面，几多人陪佢？ 到一个他，把他击倒方作家，赢了已胜天下。不敢不忍伤了他，耐力刻一掌转化，成一生的偏差，始终都输给怎么招架，今生今心不见他，处世神功怎可将他拥有，而还是我故作藉口，如今我又怎么可补救，若是要离开偏偏不可断留，却沉默刺痛我伤口，为以后全心的退守，无以后。世神功怎必将他拥有，而还是我故作藉口，如今我又怎么可补救，若是我回首心里痛一断头，却沉望刺痛我伤口， 谁低手谁欺罕决斗， 谁知谁愿跟他敌对，最可惜此地人来相聚， 也许早不是太过弄人，缘散已负罪， 难在这生共对，到孤独。 往生再生，两千年后重续住世神功，朝夕通通去求成才上你我再回首，离开你人无限悔疚，就在这往分无事愿望自由， Nowhere Boys featuring 啊 ，Sharona 系 Super Girls 里边嘅一位成员嚟噶，呢只歌叫《夕阳武士》，填词梁柏坚啊，作曲啊 Van Chan 啊，都把声头先我哋都话哇好 Eason 咁样， 系哦， 男声好 Eason 啊， 尤其上高音嗰个位啊，几好听，几好听啊， 系啊，《夕阳武士》，喂，你哋信唔信呢？即系 信，我咩都信。 系啊，童话故事里边咧，咪成日讲嗰啲咧报恩咧、啊，即系譬如举例咩咧？譬如话哦。你捉到条鱼， 系 放生佢，放生佢， 嗯， 条鱼会夜晚翻嚟咧，同你讲多谢啦，会担翻粒夜明珠俾你咧，成日都话我系你报恩啦。 我信噶，我成日都我信，因为我想呢个童话故事真系有一日会降临喺我身上面。 以前有噶。 条龙咪系单翻粒龙珠翻嚟俾你， 系啊， 俾你啦！ 你有冇 吓死？点都攞咗先，宁愿攞咗之后先吓死。另外一件事， 你有冇睇嗰阵时话外国咧有梅花鹿啊嘛？就话嗰啲梅花鹿咧唔知受咗伤定咩嘅，跟住咧嗰啲 我通常见到啲香蕉起梅花点嘅啫、啊， 梅花鹿定松鼠好似系，因为话外国啲后院咧 系 成见到松鼠，应该唔系鹿嚟，系松鼠嚟嘅。 蓝宝石王子都担翻粒宝石翻嚟啊？ 唔系咁系咩？系咁嘅咩？ 系啊， 嗰只眼啊嘛， 小燕子， 嗰个小燕子。 做过噶， 嗰个系快乐王子，系蓝宝石王子嚟。 唔系快乐王子，嗰个唔系蓝宝石。 唔系咯，唔呃我，蓝宝石王子女扮男装。 唔系啊，是但啦，你讲翻个题啦。 嗰个松鼠咧，嗰阵时系真人真事，话国际版咧，佢就话只松鼠喺度，唔知点解佢冇受过伤，跟住佢养好咗伤之后咧，放翻佢走啦。点知佢就会咧得闲无事担粒松果翻嚟，担粒松果翻嚟就即系当系好似报恩咁样噶， 系 啊，好 sweet 噶真系。 但佢唔知野蚁系嘛？ 点解会野蚁啊？ 松果嗰啲都系果实都 野蚁， 人哋都 住 到荒郊野岭啦，野蚁真系，自来蚁都冇得分噶啦，系咪？ 多谢多谢佢，多谢田鼠先生， 多谢田鼠，好啊， 松鼠啊，大佬啊，你谂下争几远先啦？松松姐姐同埋你而家系咁啊， 今朝俾人哋抽咗六支血啊， 好啦好啦。好啦， 几叻噶啦，未还。 好啦，佢话日本咧，原来佢哋咧都有啲民间故事咧，系同报恩有关嘅。 啊， 系啦，咁呢个报恩， 我哋香港听开嗰啲系咪会有啲唔分别咧？ 呢、哦這个真系啊，即系俾你估下个报恩方法点样？ 系咩动物啊？ 蟹。 蟹 去夹佢， 夹蟹系咪？好啦，咁呢个古仔咧，佢就话好啦，有个阿爸咧就买一只蟹翻嚟啦，蟹都报恩，做咩蟹唔报得恩嘅咩？好啊，你买鱼虾蟹嘅时候，长开长中， 三只蟹， 系啦嗱，你估下佢究竟点报恩咯？咁总之佢话咧，有一日个阿爸咧就即系买一只蟹翻嚟，哇，仲喺度骑马骑马咁样，跟住就话阿仔。诶，今晚我哋食蟹正啊，汤佢嚟压咁样。咁啊，而家你帮阿爸咧攞去厕所度攞水浸住佢先，等阿妈翻嚟收工咧，大家识煮咗佢啦。好啊，咁个细路咧好细嘅啫，即系讲紧唔知小学生嗰啲咧。 攞个盆仔嚟装， 攞个盆仔去装住佢先，攞啲水淋下淋下咁样。啊，好得意， 淋开有感情，有阿爸抱咁 样。系，真系啊， 打麻行喎。 开始讲啲单字啦，系咪？ 个钳好靓，咁样钳下钳下咧，小朋友童真噶嘛。 个黎明蟹嚟噶，哇，几靓咧？ 咩黎明蟹？上次嗰只 系啦， 顽强黎明蟹系啦。咁个小朋友中意呢样，可能系啦，喺度哇，奶奶奶奶奶咁，好开心啊！ 行啦行啦， 系啦。喂，我想话呢个细路咧，系真系成日都会有呢一种叫做忽发善心噶。你细个有冇试过？ 有， 我都有。试过 系啊，我通常都系好惨啊，食咗豆餐，跟住阿妈话食啦咁样噶嘛，跟住哦咁样。 边只啊？ 鸡咯， 鸡，鸡我未试过，我试过鱼。 我嗰阵时见过我姑妈真系劏鸡，我睇住佢一只山鸡喺个真系。 系啊，好惊噶嘛嗰啲。 咁跟住我就真系哦，妈咪啊，点解姑妈会咁样劏咗只鸡噶？佢话正常噶，你食唔食啊？食，咁佢要劏噶啦，哦咁样咯，咪 系 咁样咯。 系啊， 鱼都会啊， 鱼我试过咧就 系玩鱼系咪定 唔知咩鱼定鲤鱼咧？系啊。 跟住咧，我仲话阿爸唔好劏啦，咪养佢啦咁样。咁阿爸顺得细路意啊嘛。但系后来先发现咧，养唔到噶啦。佢离开咗水太耐咧，其实我老豆嗰阵时同我讲话，佢其实黐咗线噶啦。佢离咗水太耐咧，佢已经癫噶啦，你养唔到佢咁样。好啦，咁啊，所以解得通噶。呢个日本嘅小朋友就见到只蟹，哇，好得意啊，钳下钳下咁样咧，就决定咗唔杀佢。咁咧，但系佢知道大人好野蛮噶嘛。阿天呢啲第一时间已经话，我去酒店食自助餐啦，就系想食只冻蟹呀，你一度冇咗咁样，佢又唔同阿爸讲，佢就拎咗盘静静鸡呀走出去， 倒落次屎坑， 系啦，唔系走出去， 咁大红嘅， 系啦， 谂下大红嗰个， 佢就话将佢倒翻落海度，即系放生佢，系啦，咁然后仲同佢讲话，你又唔好再翻嚟啦，你唔好再俾人哋捉咗啦，惊 kick 嘅得先呢，有乜爹嘅呢，系啦，有乜爹，跟住就轰咁样倒咗只蟹落海度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咧就影住咯，即系漫画嚟噶嘛，讲个童话故仔，影住只蟹咧，只眼好似望住佢，若有所思咁样，只个蟹就钳下钳下噶啦，好，我知道噶啦，咁样，好啦，我话特事话，讲特事话，好走咗 啦，讲做咩啫，好型咩，而家 点报恩？ 点报恩？ 系咪真系报恩噶？ 第二日就有报恩嘅情节出现咗啦， 带咗一条鳄鱼翻去， 点报恩？ 嗰条鳄鱼就食咗呢个小朋友，就系咁啦。 唔系啦， 唔系， 我讲啲残酷版嘅， 唔系诶。俾个贴士你， 即 系网友，啲网友睇完个结局就话：大佬呢个真系报恩，好恐怖下、啊。 我即系我头先好恐怖啊，即系带咗条鳄鱼翻去食咗佢啊嗰啲咧。 唔知咧，你再觉得有啲咩系恐怖嗰啲人话喂大佬咪咁样噶？ 唔系鳄鱼，佢带咗一班自己嘅朋友，即系都系蟹嚟嘅。跟住咧就觉得咧 一家大细我 呢一个小朋友咧好好人啊，所以咧佢哋就一人攞个钳，一个钳住一个，好似头先我哋讲 手 拖车拖住个拖车拖车拖住个拖车嗰啲咧，跟住咧就一只蟹咁样钳住呢个小朋友，拉咗佢落水，想同佢咧以后快快乐乐咁一齐生活啦。 佢咧第二日就发现咧有个送速递嘅人拎咗个盒嚟，跟住个盒咧一打开咧， 就系嗰只蟹、啊， 里边有六只蟹啦，然后有张字条，呢啲都系我啲仔嚟噶，送俾你嚟报恩。 点啊！ 邪恶哥食咗佢啊！邪恶哥，我头先讲嗰个版本啊， 我啲仔嚟嘅，我嚟报恩嘅。 咩话嚟噶？ 我大把仔啊，系咪啊？ 未被认定，真得不到，但未认命。由劣势的道路，总压兵皮。曾梦想的，并未实现。沉默忧郁，未被验线。时代太锋利吧，不够新鲜。迷途人生只得一个痛哭，努力仍想得到一句祝福，碰上困难勇敢面对，从无期望晋升嘉许，擦擦眼泪跳进废墟，今天的我要得到你的赞许，不惜一切去从未得到，并没妒忌；从不精彩，并没乏味。人为了生活吧，不敢喘气。迷失的我，困难重重，曾伤心过，已经似朦胧。有记忆引发剧痛，梦便会懂。迷途人生只得一个痛哭，努力仍想。 有啊 ，Hannah 谷子乔，今天的我 系冇力力得啦， 唞下啦你， 佢真系大放笑弹啊！直播室， 我未听过真空抽血咯， 系咪想讲空肚抽血？不过其实讲咗今朝真空抽血。 我想问下，有啲人假空嘅咩？ 听日再见啦，拜拜。